迷中苏醒。德国政府日前说，纳瓦尔尼被苏联时代研制的诺维乔克神经毒剂毒害，要求俄方解释。克里姆林宫呼吁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要过早就事件下定论。德国政府发言人其后警告，不排除以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作为制裁俄罗斯的选项。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点。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东沙无风，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3公里；在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940点，升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98点，升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1，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5，人民币6.836，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兑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66美元，卖出1,947.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指引，尽我本分。与你当梦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神秘最真。神光地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而家嚟到6:08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啊。今日朝头早点第一句啊讲天气啊，系啊，咁啊，其实我即系5:30左右啦，咁啊，其实都差唔多喺九龙塘一带，哇，嗰阵时见到咧。几多闪电，咁嗰啲闪电咧，直头咧就闪到咧，哇！有个天空咧就直头 光就系、是、哇，闪下闪下闪下闪下，差唔多咧持续咗咧就几秒钟嘅时间。咁所以咧而家见到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啦吓。咁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嘅。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头先边个咧就翻嚟嘅时候，去到睇到个天啊咁多闪电咧，就系、是、啊坐喺直播室嘅白卷号小白啦。听众你哋好啊吓。咁今日咧就系星期四啦，2020年嘅9月10号。咁都系见到咧九月份啊。啱啱开始嘅时候咧，眨下眼啊，又已经咧嚟到9月10号啦。我成日觉得咧，即系每一年咧嘅时间越过就越快，每一个月咧都系越过越快。然后每一个星期咧，即系你完成咗好多小 target 之后咧，每一个星期你都发觉哇，时间真系过得实在太快啦吓。咁啊，有阵时都希望咧时间可以多翻少少俾自己。不过上天好公平嘅。即系无论你系乜嘢人都好啦，无论你系富贵嘅、有权力嘅，无论你是一个普通嘅星斗市民，你哋所拥有或者我哋所拥有嘅每一个嘅时间都系一样。每人咧每日都系得24小时。咁、那个问题就系、是、你点样去到运用呢24小时？想放喺赚钱啦，想放喺追寻你嘅快乐啦，想放喺追寻你嘅梦想啦，放喺边一度咧？咁喺边一度种嘅种子，你就喺边一度咧？收翻你嘅果实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2020年嘅9月10号，今天咧就系农历嘅7月23。啊，原来今日咧就系教师节嚟嘅。其实喺我哋人生入边咧，喺有好多如意不如意嘅事。人生系咁，社会系咁，城市系咁，国家、地球可能都系一样系咁样。咁我哋有好多快乐。啊，當然係快樂不知時日過啦。所以我哋有陣時候會將重點咧就放咗喺不知時日過嘅不快樂上邊。人生好多時候都會碰壁啊，見到一啲唔係好開心嘅事情，影響到自己嘅情緒，或者你覺得哇嗰排運氣真係好鬼麻麻地喎，好似樣樣嘢都唔聚財，樣樣嘢都唔順利。又或者是在人生入面有一些会跌倒的时候，工作不顺利，你学业可能强差人意，或者在家庭上面你发觉、有些失意的时候，点都是有些，爱情上面都一样会有。其实当我们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将自己收埋。这个做法呢是某程度上是啱的。不过就唔系我哋会选择嘅一个方向，因为我哋应该更加咧张开我哋嘅胸膛向前望远啲。其实我哋可以想象成为，当我哋发生不如意嘅事情，当我哋运气唔好，当我哋面对住挑战，而呢挑战系冇办法解决嘅时候咧，要等时间过去，要借助时间嘅力量，我哋可以想象成为呢个系上帝俾我哋一个嘅假期，一个嘅假期可能系短嘅。这个假期可能是长一点的，因为上帝认为你需要有一个长的假期。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就再转那么多牛角尖，我们应该好好地快乐地享受这个假期，聚集我们的正能量，因为我们相信任何假期都会完结的，到时候可能你不舍得这个假期。时来运到，人生真真正正的开始就是在假期完结的时候，你又要再接受挑战，继续发挥你的所长。今天你是接受这个假期的时候，还是接受挑战呢？面对着这个假期，你应该开心，不是个个有假期的。 就算我可得到世间的财宝，但你却说要我知道是永生的道路。是我在罪人时，你赐我中宝。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为因此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住，哪怕会迷路，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即使风光明媚， 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别为人迟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住那。 作为一首歌曲，上帝早已预备。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现在相对湿度92%，那算湿的，不过算湿，但我手有阵时都仲系比较上干，冇办法啦，成日做家务，煮呢样煮嗰样，我咧有个习惯，一路煮嘅时候咧，我中意一路洗嘅，即系我唔系煮完饭先至一次过咧洗晒，所以我觉得个情况应该系非常恶劣嘅，又有煲啦，有 pan 啦，咁一次过洗咧好辛苦，所以咧就由我以前咧去到学习呢个厨艺嘅时候咧。一个好强烈嘅意识亦都好啱我自己的性格，就係盡量保持乾淨。当你用完呢样嘢嘅时候，你即刻去到呢就可以清洁佢。咁你或者煮緊其他嘢嘅时候啦，有时有啲时候都要等㗎嘛，譬如一分钟分半钟咁，嗰啲时候我就洗晒所有嘢，咁令到个厨房成日呢都要保持住乾淨。因为我成日觉得呢乾淨嘅厨房先至可以煮出美味嘅食物。好啦。呢、这个都唔系神光百科嘅重点，咁要干净咧，咁有阵时候都发觉啊，抹嚟抹去仲好多灰尘，灰尘喺边度嚟嘅咧？啊，灰尘喺大气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尘埃啦，但系其实原来咧，有研究话到屋企入边嘅灰尘主要都系嚟自我哋啊皮肤嘅一啲嘅皮屑嘅、哦，哇，有冇咁多啊？谂下谂下，可能真系有、啊，喺屋企又左拗右拗咁样，嗰啲皮屑去咗边？咪又跌咗落地下，皮屑好轻，一吹就吹翻上嚟咁。哦，再加上屋企咧又有宠物啦，系咪？又有啲宠物嘅毛啊咁样，咁啊都明嘅。所以我都好着重咧，就系屋企尽可能咧又系成日吸尘都唔吸啊，即系吸尘都嫌佢嘈啊，直头咧就成日喺度拖地。边个拖咧？啊，我又好中意拖地，因为好中意将啲将啲嘢咧整到好干净，咁个人咧就有一种咧自娱嘅感觉啦。好啦，不过呢又唔係真係全部啊屋企嘅叫做尘埃皮屑啊都係呢嚟自我哋嘅皮肤嘅。仲有好多㗎。咁但係讲到皮肤方面呢啊其实我哋嘅皮肤咪有时起鸡皮嘅。起鸡皮呢係我哋其中一种呢皮肤感应到但係我哋完全控制唔到。可能我哋会好冻啦冻嘅时候啊或者害怕嘅时候啦甚至听到一啲声啊唔好意思咁多位，想讲个例子就系、是、刮黑板。哦，我细细个咧，每一次谂到我而家谂到嘅时候，我都已经起晒鸡皮。系啊，嗰种咦一声嘅感觉咧，令到我好唔舒服噶吓。 喺外國方面咧，亦都有人喺度話到啦，啊，有好多時候仲會咧係令到我哋嘅皮膚咧不由自主咁樣去到咧有啲嘅調節嘅，例如咧就係沖呢一個嘅凍水嘅面啦，啊，沖冷水面都一樣可以令到我哋嘅皮膚咧就係、是、叫做點樣啊？即刻咧就收一收啊，咁啊令到我哋咧嗰個嘅叫做。温度啊，从呢一个皮肤上面咧，可以感受得到，哇！呢一种嘅感觉咧，系寒冷嘅感觉，所以皮肤咧非常之特别嘅，皮肤亦都可以咧就带俾我哋好多唔同嘅感觉。不过皮肤咧又系我哋一种控制唔到啊，原来皮肤都几搞笑嘅，有机会咧又可以同听众一齐分享多啲有关皮肤嘅嘢。同埋要保养我哋皮肤咧，其实咧就有个方法都几好嘅。除了是我们人知道之外，连我家的宠物狗狗它都知道的。因为为什么呢？要皮肤好、啊、又要皮肤健康，很多时候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晒下太阳。很多人呢都会认为太阳里面紫外线是可以杀死细菌、啊、才令到皮肤就更加健康。减、啊、少皮肤的问题这个讲法呢就是、没错的。而且呢晒太阳还可以呢就促进钙的吸收，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不过呢就要记住啦，人的皮肤千祈呢就唔好暴晒得太耐。如果唔呢就好容易会出现问题㗎啦哈。 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哎，歌都唔播啦。睇睇我哋今日嘅晨光故事，晨光心灵鸡汤。不过都提提你。天气方面大致多云的，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的气温大概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的雷暴。现在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8点，即是还有个半钟。根据美国的一个研究，一个机构的研究，曾经就长期去到追踪就100个嘅年轻人，这个研究做得好长噶，追踪到佢哋几时咧？追踪到去到佢哋65岁，结果发现只有一个人可以变成富有，其中有五个人有经济嘅障碍，剩翻94个人，应该系嗰5个人咧。就有少少嘅金钱啊，经济嘅保障，剩翻系94个人咧，情况就麻麻地。喺我啲人生规划师上面，94个人算系乜嘢咧？失败者，即系一个人咧就变咗富有，啊，另外有5个人咧就叫做 OK 啦，过得去啦。94个人情况就唔系好好。啲94个人入边，佢哋嘅晚年成日都系长期啊经济巨竭。他们并非年轻的时间不努力，他们都很努力的。哎呀，是不是分析到就是说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选定清晰的目标去到给自己实行呢？这个是不是其中一个关键呢？去到黄昏的时候啊，好像那些树上的毛毛虫，他们去到黄昏永远都会倾巢而出，列队就爬过一棵树的树干，去到呢就是吸一些树的树汁。举例啊，例如呢啲毛虫走动嘅时候，有一种互相就系跟随嘅本能，行向头前面嘅，或者作为 leader 嘅，后面有一大扎嘅毛虫，好有秩序咁样跟住佢哋，走喺前面头头嘅，一边喺度爬，一边咧就不断咁样吐出一条嘅丝，唔理佢去到边度，呢啲嘅丝都会去到边度，咁于是乎佢就行住一条咧就充满丝嘅丝。诗的道路啊。法国昆虫学家就做了一个毛虫的实验，他都体会到啊，原来呢在这个毛虫的界别上面和人某程度上有一些关联，毛虫不断喷出这些诗，后面的毛毛虫就不断地跟着，纵然有很多的毛毛虫，他们发觉呢其实最肥美的可能都是第一条的毛毛虫，因为他们敢于尝试，他们敢于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后面的可能因为前面的毛毛虫他们吃光所有的食物，令到他们未去到终点都已经发觉不是很得了，发觉就没有东西吃，但他们又惯了就是只是跟从，没办法就自己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所以他们就很多呢都会挨不过这条遥远的道路从而饿死。很多人和毛毛虫都是一样，只会盲目地过日子，你是不是呢？我们是不是按照着我们既定的日程，每一天这样浑浑噩噩地就过了过去？我们这样做对你来说，生活是不是已经有足够的保障？还是不是啊？我们都要用多些勇气去到敢于尝试，才是可以开辟到一片新的天地，找出属于自己的晴天。不要成日都说怨住成日都是阴天这样。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目标都没有，只是盲目跟随的话，其实情况也都有如好像没了罗盘的船只，它在这个大海上面不断地去到迷茫，迷迷茫茫，随风飘荡，又有如大海入面的水母飘啊飘，但是不知道自己会飘去哪里。人呢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设计好自己的人生，然后呢随着这个目标不断向前，加上勇气，加上你的智慧，咁我哋就係100个人入面名列前茅嘅几个人啦。 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低估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内那冬，山外会感慨，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烈日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哀怨。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后来才发现，自那天一场雷电，天天都想见你，无缘明一见，我不释手，只拥抱雨天。每当分手，很想再见。你照亮每天，相反只会责备你的问候极烦厌，阳光一识去，发现你的一丝光线擦亮我的生命力，街灯照片从前幸福的脸，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后来才发现，相见的无缘明一见，我不释手，只拥抱雨天，欠缺你温馨便记起，只有你我却必低你，今日我先及抛弃，才不舍内疚地回你，又记下雨天只能遗憾，不停遗憾，火热自由烟，在那天当时承诺，又何时兑现？行从彩虹浮现，可惜此刻已经难同时遇见，昨天一起，只值 爱覆盖。 六点半中新闻简报之前找你这首歌曲的 体验到爱与不爱 One Promise 同样浸在雨水 怀念晴朗的雨天 掩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重申，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干涉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亦都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各国都有义务遵守。新华社报道，针对美国等个别国家在第十届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上就涉港问题说三道四，王毅指出，东亚峰会是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从来不是介入别国内政的场所，更加不应该成为攻击他国政治制度的舞台。王毅说，一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到底好不好，这个国家的公民最有发言权，而不是别国的政府或者什么政客。联合国安理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决议的落实情况。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反驳美方针对中方的批评。美国代表在发言中指责中方抗疫不透明、处置不当，对疫情在全球蔓延负有责任。耿爽当场要求再次发言反驳，他批评美国代表的发言是传播政治病毒，服务国内政治。耿爽说，今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如何加强国际合作，携手应对疫情，而不是互相指责、转嫁责任。他说，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标签化，诿过于人，挽救不到生命，更加不能够控制疫情，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表声明，指责个别反华分子通过网络恶意攻击驻英大使刘晓明的 Twitter 账户。声明指出，反华分子恶意攻击刘晓明 Twitter 账户，大肆恶搞，手段卑劣，驻英大使馆严厉谴责，已经向 Twitter 公司举报，保留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权利，敦促 Twitter 公司认真调查，严肃处理。较早前有报道指出，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的 Twitter 账户赞好一段色情片段，其后收回。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获挪威一名国会议员提名，角逐明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 Twitter 连发多篇贴文庆祝自己获提名，并且致谢。提名特朗普的挪威国会议员泰布林杰德接受美国福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在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又赞扬特朗普致力化解全球长久以来的冲突。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源咁心急去边啊？ 冇，我个保安员证做几个月就到期啦，要去续证啊。 又要续证啦咩？ 梗系啦，所有保安人员许可证要喺到期前3至6个月向警察牌照科申请续证。如果个证过咗期都仲做保安工作，自证人同埋老板都会被检控噶。咦，你个证到期未啊？ 哦，仲有3个几月，你唔使提我啦。我知最迟要喺到期前3个月去续证噶嘛，唔清楚就打你嘅电话25277167问多啲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共。 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吓，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咁啊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嘅。喺2020年9月10日星期四啊，今天啊星期四啦啊，你睇下啱啱咧头半个钟先讲完就系话啊，发觉咧就系每一年都过得好快，每个月过得好快，每个星期过得好快，系啊，每日咧都过得好快。今个星期咧就已经嚟到星期四啦，系咪？9月10日啦，啊，咁啊，希望大家咧继续咧就把握时间，做好咧自己手头上嘅工作，千祈咧就唔好浪费光阴。光阴咧就真系系一样好特别嘅嘢嚟嘅，我哋咧就用钱买唔到嘅嘢嚟嘅，咁啊，所以咧大家我成日觉得用钱买唔到嘅嘢咧系人生最宝贵嘅嘢嚟嘅，咁啊，用钱买到嘅嘢咧就。麻麻地啦，嗰啲叫心头好啦，系咪？但系唔算得上咧系宝贵，所以咧要把握你嘅光阴啊！早晨啊，各位听众，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喂、啊，我哋成日话香港人咧就700万人啦，系咪先？好多嚟紧。可能仲多，唔系啊嘛？唔通要开垦埋啲郊野公园，咁啊又唔系咁好嘅，系咪？郊野公园越嚟越细咁样。好啦，香港嘅政府统计处啊，发表咧就系未来50年嘅人口推算数字。嘿，哇！呢啲数字系最好睇嘅啦，望一望先。以2019年嘅叫人口为基准啦，咁啊估计啊，本港嘅人口将会由751万。哇！原来2019年。都已經由751万嘅咯，我成日話700万、700万、751万嘅啦，原來增加咧去到2014年啦，2014年估計會有幾多人呢？811万啊，講得上咧就係香港呢個咁細嘅地方嘅頂峰啊嚇。啊之後咧就有機會回落啦啊，咁我哋根據翻咧就係人口嘅年齡推算啊嚇，去到2069年，哇！而家2069年即係40几年之後喎。40几年之后咧，又会再咧就系降翻落去735万人。啊，到期时啊，15岁以下嘅人口将会由目前嘅12.2% 跌到去7.6%。即系换言之咧，叫做长者人口就由现时嘅132万增加到258万。咁啊，真真正正又系一个叫做老年化嘅城市啦吓。咁啊，老人家到期时占咗个人口咧，即系40年之后啊，就系38.4% 嘅。好啦。咁啊，統計處又推算啦，由2019年中至到2041年入面啦，人口平均每年增加0.4%。咁啊，之後咧就因為人口老化啦，加上咧就出生人數就減少，預計去到2069年中，咁啊人口嘅平均每年下跌0.3%，即係由增長去到下跌。咁啊，整體人口咧就將會較現時咧就減少16%。咁啊，呢啲嘅數字咧就參考一下先。咁啊，參考都好重要喎。參考完之後咧，就可以制定好多唔同嘅政策噶嘛。呢啲嘅政策咧就可以幫得到咧，就係大家啊點樣去到叫做未雨綢繆嘅。啊，除咗咧就係要制定我哋人口嘅政策之外啦，其實咧亦都咧就係要幫忙一下咧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咁啊，如果唔係你人多冇用噶嘛，咁好多人需要幫忙，但係你又唔幫，咁啊變咗問題啊越嚟越堆喺度，係咪？啊 ，kick 嘅時候又見到咧，嗱，殘障人士喺日常生活入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唔係好方便嘅，例如咧就係出入啊一啲嘅時候咧，可能視障人士需要咧就係譬如導盲犬啊，或者咧就係觸摸，甚至乎咧就係靠耳仔咧去到揾佢哋自己嘅方向噶。有協助佢哋嘅團體早前咧做咗個調查，望一望先，發現70几%嘅受訪者，佢哋話到啦，身體唔舒服嘅時間咧，啊原來都未必會即刻咧就求醫嘅。主要原因咧，第一，因为即系求医嘅时候啊，如果系私家诊所嗰个收费啊，觉得贵啦，要求政府尽快咧就研究推出咧就系残疾人士医疗券，咁啊金额就希望咧就可以同长者嘅医疗券啊2000蚊咧就睇齐噶。好啦，原来呢个咧就系调查由香港失明人协进会啊 在今年六月就以网上面的形式就做访问的。当中九成人呢是65岁或者以下的。咁啊，即系咧未受惠于长者医疗券嘅视障人士，咁啊而大概六成受访者过去三年啊，每年咧平均花费2000蚊嘅医疗开支，咁啊超过4000蚊嘅，更加咧有超过40%个。咁但系整体之后有大概27% 嘅受访者话到啦，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咧就会即刻去求医，咁啊有40%嘅人士表示啊。求診的時間只是會或者大多數都會選擇公營的醫療系統的，咁啊，因為咧即係大部分嗰個嘅私家診所啊，佢哋覺得嗰個嘅價錢咧都貴啊嚇。咁啊，佢哋亦都話到啦，受訪者咧就唔即時求醫嘅原因啊，咁啊六成咧就話到因為貴啦，亦都包括咧就係公營診所嘅輪候時間長，或者咧就診所嘅位置唔方便，咁啊迫於無奈就去到附近咧就收費昂貴嘅診所啦。佢哋引述咧就係譬如統計處頭先啊，統計處有好多調查報告啦，有一個2014年嘅報告就話到，視障人士每一個月嘅就業收入中位數咧只係得大概10000蚊，今日較整體就人口啊13000蚊咧就為少嘅，加上咧就少。保险公司愿意承保啊，保费都较高的原因，咁所以咧，其实佢哋都唔系好多人咧就有呢个嘅医疗保障嘅，咁希望咧就大家可以谂多啲办法啊，帮下社会上唔同阶层有需要嘅，令到佢哋觉得咧，其实社会系好有爱嘅。 天气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错，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超出那角落里斗士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一生来临或诀别一个人，沿途多得有人长留在我附近，别嫌我吧，难道要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很感激你陪我席地而坐，幻想自由地生活，其实没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可会爱我更加多，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 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 姜涛一首嘅作品叫做《孤独病》啊，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咁啊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嘅8点钟啊，咁要注意埋。另外一样嘢咧，喺我哋工作上边咧，好多压力嘅，咁我哋压力有阵时都有机会系嚟自我哋点样有啲咩犯错啊，或者我哋人类嘅缺点，听下有冇办法解决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入边啊，职场求生术啦，系咪先？咁我哋梗系有好多减压嘅嘢啦，减压咧，咁啊又要揾翻咧就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嚟啊 ，Circle。 早晨啊，小白， 好似当年嗌赌圣咁样。Circle 系啦，喂 ，Circle 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咗一啲咧，其实诶话啲聪明人咧，一啲嘅叫做都会犯嘅错误， 蠢事 系啊，蠢事都会犯错错误嘅事情。其实如果佢哋三拣减咗嘅话咧，其实佢哋嘅人生可以更加聪明啦，更加和谐， 系啊，或者我哋嘅人生都可以觉得。即系比聪明人更快 乐。冇错啦，咁我哋如果用一啲聪明啲嘅方法减少错误嘅话咧，其实对我哋嗰个压力减少咧，其实好有帮助噶。上个礼拜咧就 系一个好大嘅提醒。 冇错啦，上个礼拜讲咗五点嘅，就例如咧嗱，千祈唔好下下都小事化大啦，唔好成日谂人哋点谂啊，因为冇用嘅，做好自己最紧要吓。又或者系乜都关自己事，咁咩都揦晒上身嘅又唔好啦。成日催眠自己、吹捧自己唔好啦，啊过度贬低自己。睇低自己或者睇低人哋都系唔好嘅，咁啊呢啲 果然有听书喎、 啊， 你 梗系有啦，系 啊， 啊，今个礼拜做啲咩？我不嬲都叻噶啦， 系啊，所以你都要避免下嘛。 我啱啱吹捧完自己啦，啊，犯咗一个错误，系啦、 啊。仲有另外五个点嘅，咁啊又继续去提醒下自己啦。 好啊。 第一咧就系、是、完美主义，這個、呢个咧我哋之前咧都有提过噶，即系系啊，我哋即系都系要提醒自己，就系话好多时我哋都会追求即系完美主义啦。我哋 我啊中啊，话俾你听，我处女座嘅，我处女座 系啊，打电话啦， 系啦、 啊。咁咧就好多时我哋都希望自己咧一开始就做好100分满分， 嗯，嗯 但系咧有一个样嘢咧，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就系话有阵时系因为咁，我哋连个1% 都唔敢开始 嗯。 因为我哋谂得要好完美咧， 系 连 click start 都未敢行嗰一步咧、哦，可能就扰攘咗好耐。 系 咁，其实你可能会错失咗好多机会咯。 嗯， 系可能你系觉得我系一方面会觉得我好谨慎、 嗯， 或者我真系好想做好呢件事，做靓呢件事。 嗯、 不过咧好多时就去到有啲位置就系话，如果过分去蹉跎咗自己岁月咧、 嗯， 太完美嘅时候咧，反而好似又冇乜。个结果可以做出嚟咁， 系咯喺电台嘅工作上咧，即系我自己都会追求完美嘅，但系可能因为电台太时间紧迫啊，样嘢都咁。我虽然追求完美，嗯、但系我都会觉得所有嘢都系一路做，一路改，一路做，一路改啦咁样。咁呢个咧、嗯，我都 feel 到我系有啲完美主义。但系如果嗱，譬如电台因为有时效性啦，样嘢都，譬如我今日准备听日嘅嘢咁样，咁你听日好快又嚟临咁样。咁但系如果系电台以外嘅工作有得拖嗰啲咧。我都会有少少想，不如再整好啲之后先拱出去啦，都有呢啲咁样嘅脾气，唔系咁好喎。听你讲要改， 系啊，所以要即系要提点下自己啊。 系啊，要好。第二点，听下咪。 第二点就系一个比较主义，头先系完美啦，今次咧就讲比较。 系 我哋细细个都成日同妈咪讲，哎呀，唔好同我哋同其他小朋友比较啦， 比人啊，比死人。 但系原来大大下咧，其实有时咧，我哋都会将。不同的嘢咧，会拎一啲事情咧去比较咗。咁、 嗯、 一拼一拼，其实嗱都唔系唔好嘅，即系我哋买嘢都会比较一下，买手机都会睇下边部好啲啦， 啱自己多啲啊， 啱自己啲啦。咁但系我哋有时咧就会有一个通病嘅人就会有一个通病咧、 啊， 就会睇咗着眼咗一啲比人哋差嘅地方， 哦、 即系将自己同一嘅可能我做嘅一份 report 咁样啦。咁我又會拎一啲可能一啲上司啊或者前者嘅人咧嚟比較，但係咧又將自己 唔好嘅嘢放大咗咯。 哲学嚟嘅，我哋永远都系容易睇自己冇嘅嘢，而我哋唔会睇自己有嘅嘢、 嗯。但系就会最弊咧，就会全盘接收咗自己觉得唔好或者被批评嘅嘢啦。 系咯， 即系你或者一啲唔合理嘅一个批评啦，比较啦，咁你就会好容易陷入咗一个好挫败嘅一个情绪当中咯。咁所以即系如果过即系比较起嚟，你头先小白讲得好好，我会睇得翻自己都有我嘅优越嘅地方，我嘅特色喺度嘅。咁人哋有一啲嘅特色可以参详，呢个系一个好嘅一个比较嘅结果。咁但系如果我哋一比较起上嚟，就净系放大咗自己做得唔好或者做唔到人哋嘅地方咧。咁就會跌落咗一個唔好嘅情緒咧，咁我哋就要留意啦。 係 啦、這個， 要留意啦嚇，比較還比較正面啲啊。 咁你第三句咧就係話啦，我哋有陣時咧就會講話，萬一乜乜乜，即係好似好杞人憂天。尤其是咧，即係我哋今年都經歷咗好多嘅事情啦。咁可能咧一啲嘅憂慮嘅嘢啦，即係憂心嘅嘢咧都多咗嘅。久而久之咧，可能我哋就話：哎呀死啦！萬一咁咧，咁點算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嘅萬一啊！ 一定要攞酒精搓手液啊！萬一你要撳呢點算啊？咁樣。 萬一我唔記得咗咁點咧，我個人就開始焦慮啦。即系我冇带起身，咁点算咧？咁我会唔会摸到好多污糟咗嘅嘢咧？咁其实去洗手都 OK 嘅，咁样。咁但系咧，就如果呢啲过即系过重去谂，万一乜乜乜而呢啲事情系未发生嘅话咧，反而咧，当你真正要去面对一啲需要忧心嘅嘢嘅时候咧，所以会减低咗你咧去。即系面对威胁嘅能力啊，咁所以咧都要提醒自己话，会唔会有阵时我都过多咗一啲咁样嘅万一嘅思维咧？ 过度杞人忧天啊吓！ 冇错啊，咁我哋因为要留翻啲力量去真系打大佬嘅时候嚟用噶嘛，系啦。好啦，咁第四样嘢咧就话。嗰、那个情况你好似成日咧揾只手指指住自己嘅鼻咁样咧，就话啊、哎、应该咁啊，好 mean 咁样咧对自己， 好 mean 咁对自己啊！ 我最近咧同啲朋友咧，因为即系有一个精神健康嘅一个活动啦，都讲起就话我哋欠缺对自己一啲温柔，对自己喺香港生活或者对自己喺个环境咁大压力咧。对自己都几 mean 嘅，即系个要求都几高嘅。嗰个情况咧，你即系可以幻想一下，就好似你成日都指住自己个鼻咁样啦。你应该咁样做噶，你应该咁样。 我都有对自己 mean 嘅，我对工作有要求啦。我对自己，系、我有阵时喺电台跑步翻屋企，我都对自己好 mean 咁样，算唔算啊？ 咁系咧，就会太 mean 啦， 太强迫。你有冇留意到就话会唔会系每一刻都喺度强迫住自己？俾個框到自己好實咧，會唞唔到氣啊嘛，唔係唔好嘅，即係我哋話所有嘢都係平衡咯。但係當你成日都處於一個即係指住自己個鼻哥，好嚴厲咁樣去訓示自己嘅話，你諗下嗰個狀況係係幾咁唞唔到氣咧？ 即係淨喺度逼自己咧就唔好啦。即係你可以對自己有要求，但係有陣時都要好似橡筋咁樣拉緊啫，放鬆，拉緊就放鬆咁樣。 係啦，咁所以都我加添。俾翻啲温度俾自己啦，即系俾翻啲温柔自己，唔好咁 mean 咁样。 系暖翻啲啊，吓系。 最后咧就系话呢个都有，我有阵时都会系嘅，听到好多嘢咧，唉系咁样啦。不过我哋会有一万个不过嘅，系啊。 不过都系我个仔嘅口头禅，我教紧佢要戒甩嗱，你唔好成日同我讲不过啊吓。爸爸叫你食饭，佢就话我会食饭，不过嗱冇不过噶啦。 不过系咪要加餸咁样？你要煮啲好味嘅嘢俾我。即系呢个咧，都系一个提醒啦。即系人，即系总系会有，即系最怕咧，就系你会将一啲好嘅嘢咧，被负面嘅盖过咗。即系明明可能你睇到嗰样嘢啊，人哋即系会讲话啊，咁，但系你就会谂到不过，你就会举一反三咁样咧。 哦，系、哦。 咁咧就会好令到成件事咧，又会倾向咗一个即系你不过咗嘅担心啊，或者你不过咗嘅一啲情况啊。明明啊，你叫佢食。 但你食翻啲饭，跟住但原来仲有不过延伸，但其实件事本身好简单嘅啫，就系食餐饭咁简单啫嘛，点解仲有咁多不过嘅咧？ 咁大家要留意住啊吓，咁我哋自己都好容易成日犯呢啲嘅错误啊，如果能够咧坚守住，譬如有阵时完美主义嘅，咁都要谂下点样灵活走盏啦。当你系比较主义嘅时候，又应该谂。其实系应该系互相学习，睇到啲人优天嘅时候，又要系啦，又要喺度谂啊。其实咪天落嚟当被冚咯，系咪？咁啊，对自己又要宽松啲、温柔啲，同埋唔好成日讲不过乜不过乜，唔好成日举一反三、包拗颈，咁啊冇用嘅，只会令到自己咧血管啊，哇！啲血压系咁升啊， 即刻上 系啊，咁啊唔好啦，系咪？做人最紧要开开心心，咁啊面对住问题就解决啦，系咪？ 所以带住呢十个嘅提醒咧，我谂我哋应该就算我哋聪明人都好啦，我哋都可以即系过得更快乐嘅。 啱啊，啱啊，系啊，呢两个星期唔该晒 Circle 介绍咗呢十个嘅方法，唔该晒你，拜 拜。 希望 Circle 继续咧有好多唔同嘅提醒可以提下我哋就好啦吓。有阵时人咧好容易做嘢做到点啊，滑晒牙咁样，哎呀啲嘢咧就忘记咗，有人提一提，咁啊可以醒翻噶啦。 停止里，闭目也不安睡，抢购热线广告字句，循环在荧幕播出风趣。坦着过路人，抱着废纸一扎，喷墨每点滴下，地球另一角落里，复印我同样作用吗？每日重复读吧，每夜。上印出好吗？ 一首歌曲啊，嚟自徐天佑嘅作品啊，《机械轮回》。我哋咧最紧要就喺工作上边咧，就唔好成日抱住一种咧就哇做完又做，做完又做，做完又要轮回嘅感觉。我哋人生入边咧，虽然有好多嘅工作咧系叫做咩啊，即系叫做啲功夫咧不断循环又循环。不过咧，其实可以喺入边咧揾好多唔同嘅变化啊。呢啲嘅变化咧系好多可以令到我哋咧啊喺工作上边加添一点嘅兴趣嘅。我哋喺工作上面咧就叫忙啦，个个都忙。但问题点样可以加呢啲嘅点缀嘅方式咧，令到我哋喺工作上面更加咧系点样啊？即系有个投入感啊！呢个咧就好紧要。太多嘅成功人咧，佢哋都会同我哋讲咧，就系话点解咁多人咧喺自己工作上面嘅层面做得唔够好咧？唔系因为佢哋唔叻嘅，系因为佢哋咧就容易咧就做到滑牙咁啊，所以咧要耐唔耐咧就用好多新嘅方法啊，去到刺激一下，唔一定咧要有啲大嘅改变嘅。但每日谂少少嘅方法咧，刺激一下自己工作嗰个嘅情绪咧，其实都可以咧，就有一个好大嘅帮忙嘅。如果唔系啊，即系人啊，成日做住差唔多嘅事情嘅话咧，真系好容易会闷啊吓。好啦，今日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6:58啦吓，咁啊，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91%，都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咧就唔好咁容易滑牙啊，专心啲，谂多啲嘅方法咧，例如好简单嘅，可能食多片薯片啊。你工作嘅时候都已经可以灵魂翻晒嚟啦吓，咁啊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00，听埋中文高同富邦嘅推介作品先。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系爱丽丝，系特伦斯。

早啊，各位晨光嘅听众，小白早晨啊， 早晨啊，彭爷， 好啊，时间咧都嚟到呢个星期四嘅早上7:07啦吓，继续我哋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咁我亦都喺呢个第二个小时嘅时候加入啦，我系彭仔程振鹏， 你好啊，彭仔，头先咧我即系讲一句先啦，头先听新闻报道嘅时候咧，咁啊有一个关于美国特朗普嘅新闻头条嚟头先， 你讲嗰、那个提名佢呢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唔系啊！我想讲咧，就系特朗普咧就即系话嗰个有本书出咗啦，咁、出咗之后咧，咁就话到啦，啊，原来嗰阵时佢知道嗰个病毒咧，即系而家个病毒咧系咁劲嘅，咁话佢冇讲咁样，好啦，跟住啲人就啊，你咪讲大话咁样，跟住咧 冇讲。 话佢冇讲到原来呢一个病毒咧系咁大杀伤力，就净系喺度话我哋可以控制得到。好啦、 我就记得佢系成日就将佢掕落去我哋中国啫。 系啊，嗱，咁跟住咧，阿白宫发言人出嚟就喺度话啦，啊，特朗普咧冇讲大话。跟住我头先听完嘅新闻，我学到嘢。 点样啊？ 个发言人就喺度话啦，特朗普咧系表现出信心同埋冷静，佢并没有说谎。 系佢冇讲大话，佢高估咗自己啫，可能系咁。喂，我真系以为自己好有信心可以打败嗰只病毒噶嘛？诶，点知会咁嘅啫？ 边得冷静、啊？ 所以当刻咧，我讲嘅说话真系凭心嘅，真系。 系 可能系咁系嘛？ 啊，我真系长知识啊！ 咁都系一个 解释嘅方法，系啊， 系又认识多一个人物咧嘅另一面啦吓。不过都。幾多新聞嘅關於呢一個特朗普就真係無時無刻咧都係咁如果你從一個咧即係叫做茶餘飯後談論嘅對象咧，咁佢係真係經常都係話題製造者啊。 係咁啊，話題製造者唔知會唔會幫到佢再選多次咯？ 有時啊，想佢係終結者，有時真係想佢係終結者。 你諗下佢上次 唔好搞咁多嘢， 啱啱選嘅即係啱啱當選呢一屆咧，其實佢本身係冷門嚟噶嘛。 哦，系本来个个都当佢系笑话咁、 笑话哇，点样跑下跑下跑出嚟？ 结果就成真吓， 真系估唔到、 你既然讲开呢一个嘅话题咧，咁又岔开少少，你从中咧都可以反映得到咧，美国一个幅员咁广大嘅一个国家啦吓。即係佢嘅人口又咁多啦，個地又咁多啦，入邊嗰個組成部分咧，其實你睇翻佢對上一次即係選出嚟之後咧、基本上都係成個國家都係一半一半咁滯嘅。 係啊係啊， 佢唔係贏好多嘅啫嘛。 係啊， 係咪咁一半一半？咁亦都好多而家慢慢咧走向另一次嘅11月就係啦，美國嘅總統大選又係啦，另一次啦。都好多分析出嚟咧，有陣時留意得到咧就係。有好多其實都係美國人咧，都係被形容為係一啲被保守派嘅，係、啊，即係佢哋都係好著重或者係重視嗰啲傳統價值啊。未必係走得咁前啦、 即係唔係我哋想象之中話佢即係民主開放就全部跑到最前咁樣嘅？ 佢唔會否認佢自己係民主喎，係咪先？佢都係民主啊，不過睇下佢嗰個光譜嗰個闊度喺邊一個位置，係 可以好闊咯，係咪先？ 咁所以你話原來都仲有咁多係屬於咧即係去握住手握住一個咧係保守嘅嗰種嘅意念嘅人士喺。当中咧，你又真系唔知道到最终咧，佢会唔会都系会继续可以做到呢个总统之位？ 系啦， 咁啊呢啲都系从平常嗰啲嘅报道啊、分析啊，自己又会将佢哋联想埋一齐嘅时候，就会有啲咁嘅想法啦。 嗯。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哇！做咩啊？梳个长腿出嚟啊！今日 系咩？ 阿 Sammy 望望先， 我都想有啊！早晨，大家， 我低咗睇， 我都想有长腿。 你企高系睇唔到啊！佢个腿啊，摄咗喺个台底啊！ 我唔想个台底嗰度装佢啊！ 咁啊，实在系太骚扰啊！咁样 有画面，有画面， 真系吓亲佢啊！ 让大家喺呢个早上嘅时间有少少幻想啦，系 对佢 就系希望有少少嘅啫。几时都抱有希望。 太过分啦！ 好咁啊，呢个交通方面点样啊？ 好啦，咁先同大家讲个好消息先啦。咁屯门嘅屯盛街咧，之前系有爆水管嘅，咁近住华都花园咧、曾经就全线封闭啦。 系啊，寻日咪已经系咯。 系啦，咁所以咧就有个好消息就系已经维修好啦，咁已经系开翻晒噶啦，全线解封啊，屯盛街全线解封。咁、不过喺九龙方面咧，咁呢个秀茂坪道都仲系有道路工程嘅、去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就部分慢线封闭、隧道方面都 OK 嘅，咁而家咧只有啊路面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啦，同、埋好似今日都有少少毛毛雨啊，最紧要咧揸车嘅朋友都系嗰句啦，小心路面湿滑嘅。 系啊系啊， 啊咁啊暂时嚟讲，依家都仲系好天气嘅，尤其是我哋呢、這个啊九龙塘一带啊，呢、這个九龙西呢一带咧都系比较好天气吓，咁、大家揸车嘅时候如果可以享受到呢一阵咧咁好嘅阳光咧，咁你色随猪变吓，慢慢享受。 同埋呢排咧落雨多咧，好似真系冇咁翳焗啦。寻日好似已经凉咗啲， 所以你都不禁露翻条腿出嚟，系咪？ 喂、又关事嘅咩？佢啱啱先话凉啲啫，咁咪冷亲咯只脚。 啊、我唔知道、啊、我唔知佢想做啲咩噶。 女仔唔會怕凍噶， 係咩？ 真係 冇噶，唔會，我唔怕凍噶。 係咪膊頭同埋腳部都係唔怕凍噶？女孩子 應該都係噶、哦，總之死定啦。 好啦，咁啊，見你咁單薄咁樣，翻翻去你嘅工作崗位啦。 我先行告退啦。 係啦，喺邊啊？你嘅崗位係咪柴房？ 扎扎林桂安啦、啊，拜拜， 再见，唔该晒 Sammy， 唔该晒， 跟住我哋有阿 O， 喂，早晨啊，朋友，早晨，小白， 早晨啊，我要学下 只腿几好， 系咪啊？喂，我要学下呢个礼拜日，你啲手足叫你先吓。 啊、 O 哥， 哇 ，O 哥， 冇咁讲，冇咁。 喂，我听过阿摄系咁讲噶。 系咁，我大过阿摄啊，年纪等于我叫你彭爷一样，你年纪大，我都 大两倍啊，好明显咁样。 系啊，我都想叫小白哥哥，不过好 得唔得啊？ 怪怪地 咁。好啦， 阿小白系应该大过阿 O 噶， 大过 O， 大好多添啊， 大好多。 哎哟， 点会啊？ 哎呀，真系 keep 得好啊，小白。 咁啊，梗系啦。你谂下 keep 到我可以倒翻转头嗌佢 O 哥啊。 好啊，好啦，好啦。系呢啲服食嘅嘢就走家啦。 哎呀，礼多人不怪嘅。 系啦， 系啊。 好，出边嘅天气如何？ 喂，阿彭爷，你头先讲得啱嘅，九龙西呢边咧，以至广播道嘅上空咧，其实仲系好天气嘅，有太阳嘅，但系咧。快速同大家都望去香港島嗰邊咧，咁其實咧已經係烏雲蓋頂噶啦，嗰邊應該落出雨噶啦。如果遠少少咁去睇，係啊，係超級超級黑嘅黑雲喎，即係唔係話普通嗰啲雨雲帶咁樣，佢成嚿哇， 即 係 好明顯見到成塊嘢喺度。 係咯， 係啊，好似用咗染髮劑咁黑啊，嗰啲雲。 呢種叫咩黑啊？面黑。 乌黑咁样， 佢系咁讲噶，呢种咩黑啊？面 面黑， 系啊系，系咩？系咁样讲。 系啊，我今朝出门先睇到一次个广告， 系咩？ 系啊， 即系佢唔系得佢啊，唔系得阿真光苏快，我有另一个，有系另一个，系咩？哦， 系咯。 我又冇乜留意啲对白， 系啊，我好中意留意啲广告啲用语，好事， 系 好啦，继续， 今日大家心情就唔好黑啦。 喂，咁路面嘅行人有冇流晒汗啊？ 有啊，因为九龙呢边真系热到个太阳晒，但系依家就好阴阳咯。我哋系阳嘅，嗰边系阴啊。嗰邊係陰啊，即係好似嗰個圖案咁樣，陰陽圖案咁樣。咁啊，希望大家今日都做下啲叫做落雨嘅準備啦。咁啊，我估計今日都有機會落雨。咁講真啦，嗰嚿雨雲可能飄下飄下又飄咗嚟九龍咧。 係 咯，九龍好難獨善其身。 咁啊，究竟會點樣咧？詳盡嘅天氣預測就等阿小白講埋啦。 好啊，唔該曬，唔該曬。哦，望一望先啦嚇。短暫時間有陽光，咁啊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嘅喎。咁啊，可能嗰部地區就喺港島啊。而家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咁啊最高氣温會到31度嘅，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展望下未來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同埋有幾陣嘅雷暴。咁啊，而家室外氣温係28度嘅，相對濕度86%，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就去到早上嘅8點，咁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1至2，落雨嘅空氣梗係好啦，洗乾淨。 食曬你頭先嗰句，你可唔可以講多次咩啊？ 聽個大學先啦，轉頭先再講。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啊，今朝早咧又要同我哋讲下啲法律嘅知识咯。 哦，咁沉闷嘅嘢啊！上个星期咧，我哋提过咧就话啊，好多高官咧就讲啲四字嘅成语啊。 系。 啊，呢个星期咧就多咗啲人咧提及啲数字喎。 数字唔会系唱歌啩？ 啊，你估阿 Lam 咧数字歌？不过咧就我哋见到除咗较早前啊，有呢个十二门徒咧吓，啲 Ocean 啊，真系有。12系十二个出咗去海洋嗰处，俾公安咧，据讲咧就缉拿咗。咁当然啦，如果个十二位人士喺香港嚟讲咧，就可能被视为咧系即系冇依期归押咧，即系俗称系弃保潜逃啦。咁、但系嗰样就后话啦。咁另外一个数字咧，哇，比较敏感啊，真系三权分立啊。不过讲到法律咧，呢啲虽然系宪法比较闷嘅嘢，都唔提就唔得啦。咁虽则我又发现咧，我啲猪朋狗友啊，啲网人咧，好似留意另外个三字多啲喎。 哦，咩三啊？ 嗰个好似小三啊，咁就四出去张罗咧，寻求咧揾到相关嗰啲材料。真系叫佢睇下啲law就范围咧，冇咁紧张啊。嗱，啱啱咧就有啲高官啦，就出嚟讲，就香港从来都冇三权分立啦。咁特首亦都。表示支持啦，咁啊惹起好多议论啦，咁样，咁啊亦都咧有嗰啲报道就话，其实咧就香港就唔系三权分立嘅，就三权分置喎，点样分我都唔系好知嘅啫，几时系立，几时系置，啊，咁但系问题就是会唔会影响到个司法独立咧？就呢个先系重点。咁我同意咧就律政司司长就话喂唔好拘泥于嗰啲字眼咁，咁啊系。司法獨立，咁啲法官有幾可獨立嘅？佢哋都係坐喺度噶嘛，尤其是見咗企喺度啊， 冇得立啊！ 啊，乜問題就係話，無論你叫佢做分立好、分治好嚇、甚至分裝都好啦、當然我哋知道咧，就其實要分裝閒嘅，因為如果我哋話好書本咁睇咧，咩1789年啊，法國人啊，呢、這個咩孟德斯鸠咁就。出咗呢啲咁嘅三權分立嘅理論啊，即係咧睇翻嗰啲咩音樂劇啊，咩悲慘世界定係孤星淚嗰啲背景嗰啲咧嚇，咁、一直發展出嚟咧，我預見啊認為從來都冇試過有乜嘢好絕對嘅三權分立嘅，即係孤物論喺英國佢哋自己有 Lord Chancellor 咧嗰、那個書記大臣定咩嘢係英女王嘅，差唔多係佢嘅殿前嘅一個大書記啦嚇，咁、其實三權咧係。都喺个手上嘅多少吓，咁、美国就唔使讲添啦。你话三权分立，但系佢系有 parties 噶嘛，有政党有成噶嘛吓。咁、只不过就话而家特首所提出嘅，即系话啊，所有三权咧都系由特首领导。咁咧就系我系担心个制衡嘅方面，即系话，如果司法咧系就住某啲案件做决定嘅时候，使唔使问过特首？定系睇过即系领导人面色先至作出决定，而唔系纯法律嘅话咧，咁就会令人担心多少 吓。 因为何谓之独立咧？你话诶，好多嘢都独立。咁举个例子就系，好多人屋企都有家用嘅。 系啊， 系咯。咁你话诶，佢好独立嘅，佢自己咁诶，俾几个银钱佢出去街市，中意买乜就买乜，我哋照食噶啦咁嘅样。咁系咪好独立咧？咁 我谂，如果煮得唔好食，都会管制下，叫佢改进下噶，系嘛？俾啲意见。 呢啲咧就系国安法都话，如果咧你系有批评，不过系为咗国家好，为咗特区好咧，就无罪啦。咁但系问题就 系， 如果个家用话，你哋食呢啲咁嘅中国菜咧唔得嘅，冇健康嘅、全部都食翻我哋印尼啊、菲律宾嗰啲菜。 家乡菜啊，要全部。 系啦，一个星期七日都咁食。 哇，唔系啩？ 然后个老板。冇西嘅咁样吓，咁佢话嗱三权分立啊，嗱花王啊负责整花，啊司机啊揸车，啊佢就煮饭，咁你哋冇唔准讲嘢嘅，互相唔准有影响嘅咁嘅样吓，咁啊真系分开添啦，直头吓。 咁又未免夸张咗少少。 咁所以咧就系、是、如果佢哋即系担心嘅地方，即、就、系、是、中央或者系即系啲高人啦，有权力人士惊住有人利用咗呢个司法嘅权力咧。是去阻碍咗即系嗰个整个整体嘅发展咧，咁、都唔系讲紧话系 一定是分不分立啊，而只是说他们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啫。 是。 那时候应该就是针对返那个譬如个别法官啊那些判词里面那些决定是啱定不啱、 嗯 啊、就不是调返转呢就走返去拆走咗呢个呢就来已久的系统啊变咗就好多以往的文献呢睇到呢我哋唔系咁行㗎嘛。 是、 啊。其实呢大家都明白呢一国两制呢样嘢呢就并不容易推行嘅。 嗯。 如果系有人担心两制多得制而家多返呢一国呢就令我諗起一位啊啱啱去世嘅红星啦。 嗯。 喺、啊、我细个都几红嘅。阿炳门啊。 是。 啊你咁后生识唔识啊？谭炳文 当年相恋嗰位意中人啊！ 啊，冇错，呢个嘅名曲之一啦，仲有呢个系牛油蛋挞都冇咁滑啊嘛。 系啊， 不过唔系讲呢两只歌喎。啊，佢之前咧做嗰个广告嘅，咁、 嗯、 就话咧，朱古力牛奶咧，即系如果系朱古力味多咗咧，牛奶又冇订企啊嘛。 系啊。 啊、牛奶多得仔咧，就到朱古力啊，唔争气，唔知道有冇调转咗啦。 啊，系啊，类似系咁啦。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两制咧多得仔咧，咁啊一国又好似有啲担心咁样。 嗯。 但系如果一国落得重手嘅话咧，咁啊大家有啲惊噶咯，系嘛？ 嗯。 啊，不过讲开又讲啦，啊呢、這个礼拜有单咧就话啊告咗个生果报大王系嘛，就话佢讲嘢咧就吓亲人啊。 系。 告咗个刑事恐吓喎， 嗯， 咁啊睇翻啲内情咧，咦，乜又系生果大王对方向大低啊？原来系方向报啲啊啲职员咧、伙计咧就啊报称咧就系俾啊生果大王咧就吓亲，咁啊前前后后搞咗几年啦，终于律政司咧就告佢啦吓，咁、啊、但就脱咗罪喎、啊， 嗯。 自不然有很多声音啦，又话唔知啲法官做得啱唔啱啦咁样。 系 咁样啱唔啱嚟讲，我哋睇下啦，即系何谓之刑事恐吓咧？成日听呢个名 字，嗯， 系咪真系讲句嘢吓亲人咧，就可以入罪咧？ 系、嗯、 咁、啊、你知啦，讲嘢有啲人就话讲嘢就以言入罪唔啱，咁但唔系喎，法律上好多时咧就因为啲人讲嘢啲说话啲言论咧可以告嘅啦，唔部内咪又拉咗个四眼小朋友啦，系咪话佢唔知因为啊可能触犯国安法，而家又话可能系刑事罪法，咁将来告咗先知啦。嗱、 嗯， 反观翻转头咧，就系、是、如果系纯粹系睇翻刑事恐吓咧，啲所谓犯罪嘅罪行嘅元素啊，咁都好简单啫，就系、是、阿甲讲嗰啲嘢，咁啊如果系令到人咧系担心安危啊，个人。人身受害啊，有暴力啊，咁样咁咧就已经系可以成罪噶啦，系咪好简单啊？ 嗯，好似系好简单啦、啊，啊不过冇理由考虑嘅净系咁样噶、啊，如果唔系好多范畴都好容易跌入呢一个法网、啊。 系咯，咁如果系阿甲讲啲嘢就会吓亲人，佢又谂住吓阿月嘅，不过阿月唔惊，咁有冇罪咧？ 啊，有个意图系咪都算有咧吓？ 又唔系告佢所谓嘅企图啊，就譬如告正佢呢个刑事恐吓。 嗯。 咁但系阿月话：，唉、哎，我胆正命平，吓、啊，即系行走江湖，出生入死，惊都未惊过咁样。 嗯。 咁系咪因此就脱罪咧？又吓、啊 嗯， 明明阿甲有讲嘅，谂住吓佢嘅喎，吓、 啊。咁又真系好值得商榷下、 啊。咁所以啲法律就话：，唉、哎，唔可以咁嘅，我哋唔系睇嗰个咧，俾人吓嗰个标的物目标人物，佢、 嗯、 自己点谂，主观点谂嘅。咁、 嗯、 啊，法律上应该考虑下客观地咧，一般人睇咧呢句嘢会唔会吓亲？ 系、 啊、如果吓亲嘅话咧，都可以构成罪行、啊。 嗯， 咁如果如此一来咧，就复杂多少咧，变成咗就话听嗰、那个可能佢听唔到都唔紧要，吓唔吓亲都唔关事啊嘛。 系、 啊、可能佢行开行埋啊，戴住耳机听唔到啊，诶、甚至乎唔在场。唔知咪都可以一判有罪喎、啊。咁、 哦 啊、但係如果再複雜少少咧，就係講嗰個人啊，使唔使係諗住一定要嚇到人先有罪咧？譬、啊、如佢話：，唉、哎，我成日都講噶啦，唉、哎，我斬你，你斬我，唉、哎，咁即係講啫嘛，咁、 啊、 有乜咁驚啫？咁，但係如果佢係咁諗嘅，嚇、啊，咁算唔算係有罪咧？即、就、係、是、主觀啫喎。客觀嘅人係覺得唔係喎，咁諗啊，仲唔嚇親咁樣？ 嗯哼， 啊咁如果全部都用客观咧，那个危险啊就系讲嗰个又唔谂住吓亲人， 嗯， 啊、听 嗰 个 又唔惊、 啊，但系都有罪咪好怪系嘛？ 咁点算啊？ 咁整啲嘢出嚟就话咧，嗱，总之讲嗰个人咧，其中一样就系、是，佢知道自己讲嗰啲嘢 是会令到一般人呢都会吓亲的。 嗯。 即主观加客观。 是。 再加上呢他自己真的想讲这些来吓人。 嗯，有个意图的。 是啦，咁所以就变成孤物论呢，听嗰个有冇吓亲呢都可以构成罪行。 嗯哼。 嗯，但是如果是咁嘅话呢，第一即如果是讲下都吓构成罪行呢，我諗维多利亚公园里面好多啲啲长者呢讲返当年啦，毛主席啊同啊蒋总统嗰啲斗争呢，好、 嗯、 多时讲啲说话都用好多 strong words 㗎嘛。咪啲警察好唔得閒啫，單單都有私人檢控啫。 或者啲人鬧交啊，或者係啲師奶教仔嘅時候都可能有需要喎。 嗰啲都好暴力㗎喎。 係啊，冇飯食㗎分分鐘。 你有冇諗到一樣嘢呢 ,Barbie, 就係、是、話、原來有班人呢係成日都係做呢樣嘢㗎喎。咁、就係佢呢就係、是、講一啲嘢一般人聽到呢都相當之狠毒好暴力嘅。佢又知道呢佢講呢啲嘢出嚟呢啲人聽到啊都驚嘅。唔驚呢佢都收唔到錢。 吓收錢㗎 係喎，咁呢啲係咩人呢？你估喺香港經常存在㗎喎。 係咪服務性行業嚟㗎？ 吓銅鑼灣灣仔交界。 哦，我知啦，打小英嗰班。 係喎，你睇下嗰啲又打頭又打手又打腳，句句暴力，而且嘩啲內容都狠毒啊，直追最近嗰、那個啊去咗台灣嘅出名 KOL 啊， 闹人嗰啲字句咁毒， 哎呀！ 咁一般人水准啊，自不然可以系受惊啦。 系， 咁佢讲嘅，假如佢冇心要人受惊，点收得落人钱啊？ 系啊，必须要有咁惊得咁惊，有咁狠毒得咁狠毒噶。 系咯，行过啲啊，警察叔叔唔知有冇处理下咧啊？ 嗯，咁又未免夸张咗少少嘛？ 讲下笑嘅啫。千祈唔好为呢啲嘢搞私人检控啊！ 嗯，不过咧，头先讲嗰啲咧，都系叫做一个职业，亦都算系一个文化嚟嘅。做人咧，如果对自己嘅话咧，梗系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啦。 咁当然啦，即系社会嘅氛围，啲人话咧就已经系好似麻麻地噶啦， 吓 又疫情又剩，咁啊平和啲好嘅。 系啦， 你讲嘅说话吓，人哋听落舒服，对你又好啲，你自己又舒服啲。何必要讲嘢咁狠呢？ 嗯，冇错，希望大家都可以和平共处啦，咁佢身心都会自然健康啲嘅。 大家都系咁啦。 好啦，下次再倾过咯，大壮咪。 好，下次再倾，拜拜。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重申，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干涉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亦都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各国都有义务遵守。新华社报道，针对美国等个别国家在第十届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上就涉港问题说三道四，王毅指出，东亚峰会是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从来不是介入别国内政的场所，更加不应该成为攻击他国政治制度的舞台。王毅说，一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到底好不好，这个国家的公民最有发言权，而不是别国的政府或者是什么政客。美国总统特朗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获挪威一名国会议员提名，角逐出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 Twitter 连发多篇贴文庆祝自己获提名，并且致谢。提名特朗普的挪威国会议员泰布林杰德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特朗普政府在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又赞扬特朗普致力化解全球长久以来的冲突。英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弹，政府收紧英格兰地区的防疫限制措施，聚会人数上限减至六人，下个星期一起生效，违者会被罚款，工作场所、学校等的地方获豁免。英国最近每日新增接近3000宗确诊病例，尤其年轻人群组的感染人数上升。 新措施亦都規定酒吧和餐廳等的場所必須要求顧客留下聯絡資料，如果有需要可以追蹤。首相約翰遜說，警方和其他機構會更主動執行新的六人限聚規定。他又公布將會推行大規模快速檢測計劃，希望每日可以為幾百萬人做檢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较早前屯门嘅屯盛街受到爆水管影响，咁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曾经全线封闭嘅。不过咧爆水管已经维修好啦，咁现时屯门嘅屯盛街咧全线已经解封，屯门嘅屯盛街咧已经系全线解封。咁隧道方面咧，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咧，将军澳隧道嘅出九龙咧，龙尾就排到去欣怡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咧，就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睇见香港嘅医护人员为我哋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佢哋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喺呢一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喺屋企，先至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系曾浩辉医生，为咗尽早揾出喺社区嘅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Alex 啊，最近咧美容院开翻啊，我想上网咧帮佢做 facial 啊，但系美容院咧嗰个网上预约咧，竟然只限女性，真系激死人啊！ 超 B， 如果系咁嘅话咧，可以向平机会投诉美容公司性别歧视嘅、啊，因为男士缴交嘅服务费同女士都系一样噶嘛，应该系可以享有同样嘅服务噶。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最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啊7:36啊，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同听众一齐睇睇先啦吓。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喺边咧就系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通常射击练习都系打孖上嘅，所以另外一个咧，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直播室入面有白元老小白同埋阿 O 喺度嘅，依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去到9:00啊，而家吓。 系啊，头先出去斟杯水嘅时候咧，都见到啊，出边嘅天气，特别系九龙区啦，麻麻地啊，所以咧，翻工嘅朋友咧，真系要带备雨具啦。咁啊，讲开做准备啦，今日都喺今朝 Sport 到你咧，同大家做下功课，因为仲有两日到咧，咁啊，英超开锣咯，咁快又 真系话咁快啊。 系啦，咁啊，礼拜六 杯冇几耐啫，利物浦。 系啊，礼拜六头场咁。阿仙奴最近嘅阿仙奴攞慈善，所以第一场就俾阿仙奴踢。 同埋可能因为咧冇咗个巡游啊，即系我感觉 巡游系嘛， 感觉都未完啊，嗰、那个胜利巡游未举行啊嘛，咁啊未完啦、啊，上一季个感觉，但系又开波咯。 咁当然要怪罪就系怪罪病毒啦， 系咯， 系啊。如果 踩死佢等我， 如果冇病毒啊，大家就可以咧，即、就、系、是、有得歇下暑啦。咁但系依家就赛程系好紧接嘅，咁仲有两日咧英超又开波啦，咁啊同大家温习下今年啊。英超方面20路嘅大军名单嗱，咁样咁啊，传统嗰啲梗系唔多讲啦，讲啲新鲜嘅啦。今年咧有 有冇啲传统走咗噶？但系 传统走咗嗰啲就都冇传统走咗、哦，都系个 Big Six 喺度噶嘛，系咪先？咁但系有啲咧就已经阔别咗英超16年啦，翻上嚟英超嘅比赛场地嗰度就系、是、列斯联啦。 系 哇，原来有16年冇睇过列斯联嘅比赛啦。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列斯都可以话系英超嘅强队嚟噶嘛。咁、但系就浮浮沉沉啦，成为咗咧。英甲啊、英乙啊嗰啲升降机啦，咁啊，最后啊可以翻翻嚟英超嘅世界嗰度。 有冇落定咸森林啊？ 哦，冇啊！原先落定咸森林系有份踢英冠嘅附加赛嘅，不过踢下输咗，输咗俾富咸啦，第四位嘅富咸，富咸就攞到个升班权咁样啦。咁啊，至于直接都系升班嘅咧，就系、是、西布朗啦，英冠嘅第二名咁样。咁呢三队球队都系咧，叫做今年嘅新仔啦。咁啊，要报一报到嘅。 以前杜本润一都系踢富咸噶， 系啊，富咸。其实富咸都系英超升降机嚟噶。其实佢之前咧2018-19年嘅球季咧已经翻过嚟英超一次噶啦，不过咧一上咗嚟英超又即刻甩翻落去咯。咁呢啲都系都明白嘅，因为英超今时今日真系个个都系名帅嚟噶嘛，即系哇你又有摩连奴，又有安察洛提，都系同你讲紧教紧爱华顿啫，系咪先？咁啊又苏斯克查，就算佢喺叫做领队年代唔系最劲，佢球员年代。都是有好风光的一个成绩啦，咁又有哥迪奥拿啦，等等等等啦。咁讲开哥迪奥拿啦，咁讲下曼城啊吓，咁啊开呢之前咧就颁布咗咧英格兰啊职业足球协会啊 PFA 啊宣布咧上一季最佳球员嘅结果啊吓，咁啊亦都唔系利物浦嘅球员攞，系咧曼城嘅球员攞，奇云迪布尼咁啊，迪布尼啊靠数据攞嘅，好简单嘅啫，咁啊以13个入波咧，20次嘅助攻超卓嘅表现。在这个项目和在球员的投票选举里面脱颖而出，看看过往10年的这个英格兰球员先生的得主，即是足球先生，他们的足球先生的得主，这样曼联冇攞过 吓，系噶， 系啊，由 有啲意外、啊，我以为点都系一两个系佢攞过 添。冇，有冇兴趣知道近呢十年系边个？ 好啊，讲嚟听下， 大家温习下啦，还掂都系温故知新，准备开波系咪先？2011年咧就由热刺嘅加利夫巴利咧就攞到啦。 咦，你讲巴利插一句啊，而家皇马好想买佢， 系咪想买 佢？咁将佢嗰个叫做转会费咧，原本你知过亿噶啦，一减咧减咗去呢个2000几万。 哦， 咁所以都希望咧有人即係接頭啦，因為佢人工太貴啊，所以唔想留佢喺度喎。咁但係而家又傳咧就係兩隊啦，嗱一隊咧就係曼聯，曼聯好想要逆風，另外一隊咧熱刺啦，啊佢成名嘅地方啊， 係 啦，咁啊想買 翻 佢， 買翻巴黎啦。咁啊，如果巴黎打就唔係打逆風，應該打單箭頭噶啦，喺前面做一啲串擾嘅柱等式中鋒嘅位置啦。咁啊，至於12年咧就係、是、阿仙奴嘅。佩雷斯就攞到啊，喂，其實巴里攞咗兩年喎，足球先生，13年都係佢攞。 所以嗰陣時咪因為踢得咁好，去咗皇馬咯。 係啊，係啊， 結果一團糟咁樣。 係啊，咁啊有陣時球員嘅際遇咧，就唔係球員自己控制得到嘅、 啊， 都係要 金錢控制。 係啊，掌控喺球會嗰度咯。咁啊，14年咧就係蘇亞雷斯啦，阿利物浦嘅球員即係阿蘇啦。咁啊，15年就係夏神啊，夏薩特咁樣。16年咧就係義軍突起嘅李斯特城入面嘅馬列斯。咁啊，17年咧就係啊呢個簡迪啦，車路士嘅簡迪啦。咁啊，18年咧就係啊麥可麥德沙拿啦，仲有咧19年都係利記攞啊嚇，咁啊雲迪即刻。咁啊20年咧就係啊奇雲迪布尼啊，分別咧就得到啊過去嗰十屆嘅英格蘭嘅足球先生。足球先生呢個名譽都幾好聽 嘅，係啊，幾好聽 啊，係啊。有陣時即係如果你有睇開本地波咧，舊時我哋都會留意一下啊。李健和和哥啊，歐偉倫啊，嗰啲攞足球先生咧，都覺得係啊一件事嚟嘅咁樣。但近幾年就冇乜跟本地波啦，我自己都即係睇就睇到葉鴻輝嘅時候，都係葉鴻輝足球先生咁樣。咁啊，所以有機會等足總放行啊，或者等政府真係注入多啲資源搞好本地波咧，咁啊就等大家從頭入翻旺角場，一路食住零食，一路睇波嗰個放味，我自己都好懷念啊。當然就要疫情過去咗先啦。咁啊，講開疫情過唔過去咧？咁啊美網嗰度咧，喂大阪直美咧入直殺入去四強喎， 係啊， 好厲害，好厲害。咁啊大阪 大阪啊嘛，佢板都咁大板點擋啫？ 大大板抽擊啊！咁啊，積落兩盤，6-3、6-4咧，咁啊，贏咗呢個非種子嘅球手羅渣士啊，美國嘅球手嚟嘅。咁啊，大阪直美咧，咁值得留意，除咗打波， 淨係個名字都輸啊，羅渣士。 係啦，佢大板咁樣抽擊，直接咁樣入咗美國網球公開賽， 啊、 所以完全係屬於大阪直美嘅 佢噶啦， 四個字都食曬落去。咁 網就輸噶啦，不過 係啦，既然咧係焦點所在咧，佢每一日咧都有身體力行咁去支持咧 BLM 啊，即係反對歧視黑人嘅一個叫做精神啦。咁每日都會戴住唔同嘅口罩上場嘅，咁個口罩入面咧就印咗唔同嘅黑人嘅死者嘅名字咁樣啦。咁即係希望透過自己運動員嘅影響力咧，就改變世界嘅眼光啦。咁都係嗰句啦，歧視不存在，世界更可愛啊嚇。咁球手咧就宣揚 BLM， 咁至於賽車手咧就宣揚環保。咁黑帝咸美頓咧有個新嘅使命，咁除咗喺 F1 嗰度賽車咧，仲build up 咗一個新嘅車隊啊，叫 Team X44。 電單車噶嘛係嘛？ 唔係，越野車。呢個越野車咧就係征戰咧受破壞嘅熱帶雨林同埋沙漠。咁點解會有呢、這個車隊出現呢？其實呢都係叫做籌款嘅性質嘅，咁希望籌到啲錢呢就係、是、愛嚟保育嘅咁樣，咁希望大家會關注啦。嗱，暫定呢呢一、這個佢哋嘅車隊呢就會喺2021年呢就啟航㗎啦。咁比賽地點呢將會係巴西嘅熱帶雨林啦，沙地阿拉伯嘅沙漠啦，尼泊爾嘅山脈等等啦。呢地方呢之前都受到一啲人工嘅破壞啦，或者呢水平線上升嘅一啲危害啊，或者咧樹林受到過分砍伐成災咁啊，夏美頓咧就認為人類需要咧正視呢啲問題，咁啊，所以咧就希望整一隊咁嘅車隊出嚟咧，倡議咧低碳減排咁啊，佢放心，你即刻話，切咁你啲車夠用油啦，佢嗰啲越野車咧。首先好型， 電車嚟㗎， 係啦。第二都係一啲電能車嚟。 有冇太陽能板喺上面啊？再環保啲嘛？ 應該我估用嗰啲刀片式嘅鋰電池啦，因為今時今日都好流行，即係真係好似一塊刀片咁薄咁樣，但係個續航力好強咁樣啦。咁啊，應該可以 帮到手嘅，咁啊希望即系运动员都非常之好啦，咁啊透过自己咧自身嘅影响力咧，宣扬一啲唔同啊。各种各样各形各色的一些正能量， 系咁佢要走匀全世界啦，全世界冇乜地方系冇受到呢个环保嘅问题即系困扰住啊吓， 咁啊横掂平时都要去世界各地巡回比赛嘅咧 F1， 咁佢去多几笪地方，系咯，佢又觉得 OK 嘅， 系啊，喂，再讲埋呢一个东京奥运嘅消息啊，不如咁啊， 哦，仲有消息啊， 仲有啊，突然之间爆翻出嚟啊，东京奥运啲消息，嗱，咁啊而家始终咧，嗱，东京都系受到呢一个疫情影响啦， 系， 咁啊旅游业都系停摆嘅，咁啊冇游客去。东京玩啦，咁啊，但系咧，啱啱啊，喺东京奥运咧，嗱，而家宣布咗延迟一年啦，咁啊，其实都出年2021年嘅时候就会举行啦。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出嚟讲嘢啦， 系系系， 佢就话到出年啊，点都会做嘅，就算咧系有呢个疫情喺度咧，佢哋仍然咧系会举办呢一个嘅东京奥运嘅。咁当然啦，嗱，延迟咧，即系奥委会就已经话咗系唔可以延迟噶啦，一系就取消。一系咧就你系照做，咁啊照做嘅问题就好多啦，系咪先？可能冇观众啊，咩都冇，咁你就冇收入噶咯，咁样。咁但系东京方面咧都话到啦，啊点都会继续做嘅，咁啊并不会咧就系再延期噶啦。咁啊奥委会方面咧就都响度有少少叫呼吁啦。咁啊始终咧而家疫情咧都仲喺度，咁啊原定咧今年啊夏季嘅东京奥运就历史性延期去到2021年嘅7月23号啦。咁啊呢一样嘢咧都要不断提醒住东京，快啲咧。处理翻好个疫情啦，如果唔系啊，迟咗嘅东京奥运咧，真系一个唔觉意仲要完埋，即系冇得做嘅话咧，咁就惨啦。 咁我哋都唔系坏心地嘅，祝福佢哋啦， 梗系啦。歌曲嚟自王然啊，时起鸟儿有虫吃啊！你唔好以为谂住咧，即系叫东京奥运迟一年一定系好惨啦，系咪？可能好似呢首歌嘅主题一样，迟咗佢都有虫吃噶。 拉一下，命运就换了；差一下， 我哋梗系希望乜事都冇如期举行啦。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那呢个时候呢就应该可能都系食紧早餐啦，就唔使食虫嘅。 梗系啦，唔好食虫啦。 虫草啊，除非 虽然话就话未来嗰啲食物吓会喺虫嗰度提炼、 哦啊，蛋白质 系 啊，豐富 啊，但系我都未接受到 啊， 我本人未接受到。 嗯，咁啊，到时大家食到成行成市嘅时候，你就会接受噶啦。 可能我个仔开始嗰啲即系下一个世代会接受咯，唔知道。 或者你个孙啦， 可能系啊， 因为你个仔嗰一代好快啊。 系啊， 你会见到嘅， 我会见到。 我谂嗰一代， 我孙 你 我都 见 到 噶。哎呀，系、啊，哎呀，你个孙我见唔到啦，而家 你都见到，点会见唔到啫？ 我唔想见。喂，讲下有一啲咧，真系咧开心嘅事咧，就可以多见嘅，因为会令到你嘅心情咧都开朗啊。 咁啊好啊。 譬如咧朋友可能都会咧经常上网啊，或者喺手机度碌下碌下咧，都会睇到好多啲短片啦、啊，或者叫视频啦、啊，咁啊呢一啲嘅短片咧，有阵时睇到咧系会好开心嘅，令到你，尤其是咧有两类咧系应该会容易触动到大家嘅开心嘅情绪、 欸。我知道我知道，我估细路同宠物。 啱晒， 梗系啦！ 因为你真系好开心快乐嘅一个人啊，小白。 啊、 你屋企又有细路， 又有宠物。 不过还好， 我赢晒。 不过还好，你屋企仲有两个女人，一个你阿妈，一个你老婆，佢哋会帮你等翻运噶。 唔该晒。 咁所以你个人会平静啲，即系唔会话成日好开心， 唔会太 high 爬嘛， 又唔会成日好忧愁。 去到某一啲位嘅时候，又会愁一愁先。去到某啲位，哇，又 high 爬翻啦咁样。 即系当你俾个两个仔同埋个宠物咧氹得好开心嘅时候，你老婆或者你阿妈都会令到你孤单翻啲。如果你同你阿妈同你老婆搞，你好唔开心嘅， 又有个仔同只狗出嚟， 又令你咧个心情咧又快乐翻啲， 大起大落啊！真系， 但系你就系因为你咁样，所以你 平 衡 翻咯，系咯， 你个人好 calm， 但系听到你好易黐线咁样， 令我好开心听到。好啦，嗱，我提出呢一样嘢咧，因为咧就系呢一个嘅小朋友咧。喺网络上面呢最近呢就有一个嘅小网红出现咗啦。 喔、 哦。呢一位嘅小朋友得两岁嘅啫。佢一个男孩子嚟嘅。呢、这个两岁嘅男孩子呢佢係来自美国嘅一个小朋友。咁点解佢会喺网络上面成为小网红呢？咁话说呢佢嘅爸爸妈妈呢就好鍾意呢喺 IG 嗰度呢就拍片、就分享呢佢哋煮嘢食嘅情况嘅。咁呢呢、这、一個嘅小朋友咧，就經常咧就喺呢啲片入邊咧，會穿梭走嚟走去， 行嚟行去， 喺度搞搞陣。咁就你可以想象得到啦。當佢嘅父母喺度拍片，教大家整嘢食，譬如話整曲奇餅嘅時候咧，一路好正經咁樣喺度諗住教大家點樣整嘅時候咧，就有個細路咧，就喺度行嚟行去，又或者喺度捐個頭出嚟啊，又攞啲食材咧玩啊。又塞落口啊，即系喺度咧，即系冇方寸， 掩掩样样咁样， 但系又喺度咧搞乱晒咁样， 哦， 啊阻住晒，咁但系咧呢一啲嘅片段咧先至好睇喎， 系啦，啊， 啲网民就系中意咁样， 佢道出咗呢个道理啊， 系啦，咁同埋咧就话咧，啲网民点解中意睇咧？一来就见到嗰个细佬哥咧喺度偷食啊，搞到啲大人咧手忙脚乱咧，好好笑， 吓。 覺得佢好可愛。 佢係拍片定係做 live 㗎？佢哋 佢係拍片。 哦， 係啦。咁然之後咧，第二個嘅原因就因為咧，睇嘅朋友咧，佢哋可能係父母嚟嘅、 嗯， 所以佢哋都覺得好有共鳴。 係 就係、是、啦，係啊，真係嘅。我平時煮飯嘅時候咧，嗰、那個BB 咧就成日咧走嚟走去咧就阻住曬咁樣搞搞震。 係、啊、喎。 咁因為咁咧，令到呢一個嘅小網紅咧，就喺呢一啲嘅片段裏邊咧，除咗話爆紅之外咧。亦都令到呢、這个爸爸妈妈嗰个 I G 嘅账号咧，系有超过100,000个粉丝。 咦？呢招真系行得通，喂！我可以参考一下喎。嗱，煮嘢食我又识煮啊。咁、我咧就有个仔仔系一岁嘛。 系啊。 咁佢而家识行路啦。 你而家开始好捧嗰个细仔啦， 直头 放弃你个大仔啦。 咁又唔好放弃佢，佢有第二条主线噶嘛。 佢行第二条路啦。 系啦，行第二条路嘅。 唔系啊，其实小白你谂翻起咧。我睇呢一個嘅新聞嘅時間咧， 我回想到咧，都关你个仔啊，阿大仔事，同埋你嘅事。因为记唔记得咧，都系年龄有冇年龄前啊？我哋咪曾经咧，同埋啲听众咪喺屯门 嗰、那个 系啦。 环保区 系 啊 ，T Park 系啦， 喺嗰个咪做过一次嘅活动，亲子活动嘅，教大家整啲环保嘅用品。 有 workshop 噶嘛？我哋 当其时你系唔知点解你带咗你个仔喺度，然之后咧我哋 见识下啊嘛。 系啦，我哋喺度做紧嗰个手工嘅时候咧，你记唔记得你个仔喺度做咩啊？ 喺度嘈冤巴闭啊！我讲紧嘢嘅时候走过嚟啊，爸爸爸爸，跟住喺度搞台上面嗰啲嘢。 系啦，结果又整到嗰啲，我哋喺度穿一啲猪仔嘅。 系啊。 就成地都系啊，整到 冇错啦啊！但系咧，在场嘅反应又好好、啊、喎， 咁所以就系呢一回事啦， 冇错， 就系中意啲大人就系中意睇啲细路咧喺度搞乱档， 嗯， 咁咧令到我哋啲大人咧好惹气啊，好尴尬啊，即系手足即系即系都唔知 手足无措啊， 系突然间谂到讲嘅时候咧，大家就会觉得好好笑、 啊。所以咧嗱，趁我而家个细仔啊一岁咧，开始要我啊拍片煮嘢食， 系 美其名咧就话、是、我拍片嘅、嗯，但系咧就困个仔喺同我间房入边，就等佢喺度行嚟行去。 嗱， 跟住啲人咧就变咗主族咧，就以为系我煮嘢食。 嗱，唔系你可以去仿效呢一条路去做煮嘢食嗰方面，但系我帮你谂到另一条路，应该会仲爆。 系咪加埋只狗啊？ 唔系，系唔系你出马，系请你太太出马。 点解咧？ 嗱，你太太咧就拍片就扮教大家咧。喺網上教大家咧點樣咬字清晰咧去讀一啲嘅新聞稿咁樣，因為咧讀新聞或者讀報紙咧可以練習大家咬字清晰，以呢一個嚟去做個幌子，其實咧就等你個仔咧喺佢一路懶係咧好認真咁樣讀佢新聞啊報紙嘅時候咧，佢就喺度搞嚟搞去，搞到你，然之後你老婆咧個樣咧就皺曬眉頭啊！你知道皺眉頭嗰個樣幾好睇。系啊，咁我肯定咧，好多人会好中意睇啊，会啊爆红啊，你哋一家都。 哎呀，谂得过啊，谂得过、啊， 系咪好正咧？ 可以试下呢条桥， 你即刻做啦。 何时陌生的恨人，来回目送变情人，印下你的指纹，重叠往日那位在习近。何时幸福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送走有几多？望穿出背影的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 好多嘢望落去咧，好滑稽咁，但系啲人喺呢啲咁搞笑嘅片段后边都睇到好多幸福嘅。幸福门一首嘅歌曲嚟自 Jenny 啊吓。 警员到场将疑犯拘捕。有当地的妇女团体形容事件令人非常伤心，又对老虎的经历感到震惊，形容对方遭受极大创伤，要求判处疑犯死刑。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6.29， 瑞士法郎 0.912， 加元 1.316， 人民币 6.836。英镑兑美元 1.3， 欧元兑美元 1.181， 澳元兑美元 0.72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6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213 点，升1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46.1 美元，卖出 1,946.82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

程諗緊會唔會出下海咁啦。咁到到我咧揀緊行邊一條線，例如係大埔道或者係思瑞出嚟呢一個嘅九龍塘嘅時候咧，我望下嗰邊大埔道嘅天。哇！好大嚿黑雲啊！我試下行思瑞先，今日點知去到去到未入思瑞咧，都已經係好大雨啦、 哦。哇！其實啲雨都嚟得幾快喎、啊。 個大雨嘅程度係形容你個水撥要開到去最高嗰格、要 keep 住撥咧，但係都係唔係睇得好清楚，所以個雷暴都幾犀利。頭先嚟得好快。 哇！咁啊，揸車嘅時候都會變咗收油喎、 啊。係啊，同埋有陣時去到某啲位咧，即我唔知嚇，譬如 O 都係一個即係安全嘅駕駛者啦。其實會開住呢一個嘅，即打住四顆燈添。 我成日都想安全噶，不過有陣時你旁邊啲車唔安全，你都會變得唔安全。 你唯有緊守自己崗位噶啦、 哦。你意思即係別人累到你唔安全啫。 嗱，講真，譬如呢啲天雨路滑，人哋冇 check 條胎，佢光頭胎，佢一線胎。咁你都係領嘢，你都翻唔切工㗎啦！呢啲時候、哦、 自己小心真係自己小心、啊。 真係 touch wood 啊！真係。 係啊，唔好發生，唔好發生，講咗就冇事㗎啦。 好啊，咁啊，講下詳盡嘅天氣預測啦 ，Heidi。 好啊，咁今日嘅天氣預測就係間中有驟雨㗎。咁啊，初時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雷暴，短暫時間有陽光嚇。最高氣温咧大約係31度，吹咧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展望啦，未來兩三日都係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雷暴啊。現時咧雷暴警告嘅有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就是去到今天的9点钟的。 是啊。 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一落雨真的凉返少少。26度咁样好似好耐冇见过。 你唔发现呢，你当外面凉嘅时候，你室内可能你个冷气都系教同一个度数、同一个大小都系觉得寒啲、嗯。 不过我昨晚见到你都系有个膊头露出嚟。 公司安排啫， 有冇冷親啊？ 冇公司 冇闖啲燈好熱嘅，所以要散下熱咯。 你唔知我幾留意你啊？ 你知我哋個大髀會冚件外套仔啊嘛，個大髀 真唔知喎。 如果凍嘅時候都會， 真係會㗎。係 啊， 同埋落大雨，佢哋有夏裝嘅，就係著拖鞋可能會。 唔係啊嘛。 我就一時時，我著雨褲多啲嘅， 唔襯啊嘛。好啦，咁我哋留意咗呢個天氣啦，咁又亦都睇下今天咧。呢、这个农历方面咧，7月23咧，咦，今日教师节啊，吓、哦，会唔会系内地方面咧吓、 嗯？ 好啦，咁啊，另外咧睇睇，诶，我都系留意通胜多啲、 嗯。 今日好多嘢适宜、哦，定盟啦，诶，祈福啦，仲有咧系啊，仪晒啦，入宅啊，同埋呢一个开祠。立券哇！喺呢啲都係可能同啲商業有關啊。今日有冇嘢係忌噶？哦，都有嫁娶，同埋呢個安葬，哇！即係紅白都今日唔係咁適宜咁過。 明白 啊！呢個就係通勝方面嘅資訊，咁大家可以參考參考啦。咁至於我哋咧喺開市方面咧嗰、那個嘅局究竟點樣分析咧？好快就會同大家一齊咧了解一下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将近咧8:03嘅时间，咁喺呢个时候啊，交俾阿 O 同阿 Heidi 咧，同我哋嘅财金达人研究一下个市咧。 系啊，早晨啊，今日咧当然要请嚟咧我哋晨光嘅好朋友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Heidi 啊 ，O 彭爷啊，欢迎 Heidi 回归直播室啊。 系啊，系啊。 好啊，咁啊，但系咧市况咧就令人忧虑啊吓，琴日咧恒指咧再度回软啦，咁啊，哇，沽空嘅金额咧达到啊接近咧170亿元，咁啊跌155点啦，讲紧就系恒指啦，咁啊美股方面依然系好似咧啊阴霾不定咁样啊吓，阴晴不定咁样，咁啊今日个市方面点去分析咧 ？Dicky 交俾你啦，嗯。 好，咁啊几样嘢啦，我头先都讲咗，就係话我哋嘅港股表现好不济，咁呢个不济嘅情况呢过去都有预测过㗎啦，目前喺呢一秒钟呢 恒生指数就真系技术上走低于咧由10到250天线啊，即系由最短到最长嘅移动线之下，即系个表现啊真系曳曳地嘅。咁但系外围美股咧，咁当然上个礼拜三真系明显地短线见顶回落咧，其实三大指数都回得好急下嘅，其中纳指咧亦都曾经个跌幅超过咗一成，即系所谓嘅进入咗一个中期调整啦吓，英文叫 correction 嘅一个水平啦。咁但系咧，寻日咧又三大指数又冚冚声上翻嚟，即系连咧连日。顯著下跌嗰只 Tesla 都彈翻成一成一，即係佢啊名落孫山入唔到 S&P 500指數啦。但係點講都好，美股表現咧，即係都係叫做喘定咗落嚟嘅。咁但係你話對於港股會唔會帶嚟一個好大刺激咧？我唔敢講。不過今日咧啲新經濟股咧，經過連日嘅調整之後咧，唔排除都會有啲反彈。但係究竟呢個反彈係即係已經係完成咗一個短線嘅中期調整咧，定係已經只不過係一個短暫反彈？呢個都好難去判斷住。咁但係咧的而且確，你話個別啲啲科網類啊，或者互聯網新經濟啊嗰啲股份，第二上市同股不同權咧，其實個別嚟講由高位都跌到唔少嘅。即係嗱，小米升得好急啦，但回亦都回得快，由高位曾經跌過都接近兩成嘅。咁所以咧，我諗即係今日點講都好咧，都全線都會有啲反彈，但係彈完過後係咪真係可以個指數有啲企穩咧？這個我都仲係有少少保留咯，喺呢面。 這個要睇定啲嚇。Dicky， 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哋又開始啲股民咧，你知即係除咗每日睇住個市之外，揾啲主題嚟憧憬下啦。咁今日就9月10日啦，其實都上早嘅。咁但係已經開始講緊啦。哎呀，十一黃金週啊！以往十一黃金週咧，我哋有好多嘅主題可以睇啦，內地嘅消費股啊，甚至乎係好多啲旅遊相關啊。今年唔好咁大貪啦，我哋望一望咧就係澳門嘅賭業股先，因為都睇翻咧就係話咧國家嘅移民管理局咧早前都公布咗咯噃，將會咧分區域啦，同埋分步驟咁咧就復辦翻內地居民咧就係赴澳門嘅旅遊簽證啦。咁第一 round 最快咧就係咧其實八月中嘅時候都已經開始咗，譬如係珠海嘅居民啦，到到9月23日咧就會全國嘅內地居民咧都恢復翻可以去內地嘅旅遊簽證。咁大家即刻諗啦，哇！即係抑壓咗咁耐，無論係去賭場嗰度即係去玩一玩啊，甚至乎就係去翻一啲嘅酒店嗰度消費，都將會成為呢啲澳門博彩股睇翻佢下一浪究竟咧呢一個嘅黃金週會唔會係佢哋下一期啊個賭收恢復嘅關鍵催化劑喎？ 我覺得會啊 ，Heidi， 你講咗一個重點，同埋你都講咗啲時間表啦。即係簡單啲講一句咧，就而家咧就通關就在望啦。咁當然啦，即係餓咗好耐啦嚇，十一黃金週呢一個即係長假期，咁究竟會唔會即係刺激翻啲訪澳旅客咧？咁我都好肯定，起碼咧，即係如果你話按過去嗰幾個月嘅趨勢咧，都會有個明顯嘅復甦啦。當然比舊年同年嗰個嘅表現咧，可能都即係相距甚遠。咁但係唔好講咁多，起碼咧都有個即係復甦嘅憧憬。咁所以即係過去嗰兩三個月咧，我哋見到澳門博彩業嘅整體嘅無收入都係勁跌噶嘛。咁嚟緊咧，我諗即係成個十月份咧，係真係有個按月復甦嘅展望喺度嘅。咁對於啲澳門博彩股咧，我真係覺得會有機會有少少即係可以睇翻好啲。嗱，雖然咧過呢幾日即係見得到個指數回，跟住又恆指一路即係走低喺即係所有移動線之下，咁澳門博彩股都係一樣咧，係部分嚟講都有啲受到壓力嘅。咁但係我都開始相信嚟緊啦嚇，即係始終即係呢一個假期嘅憧憬咧，都可望令到佢哋會好翻啲嘅個股價表現。即係簡單啲講一句啦，我都會覺得即係澳門博彩股而家咧呢啲時間都可以開始慢慢睺下啦。 但係個目標就係話，哎呀，我當我入咗啦嚇，咁啊，譬如睇翻澳博，咁有啲人就話睇翻嗰個可能9.6位置啦。但係都係一個係咪短期博佢反彈嘅心態多啲啦嚇？ 都係一個短線心態嘅咋，因為嗱都係嗰句，大家而家開始計緊數就啊，可能都會復甦，但其實相關嘅股份過去嗰兩個月咧，由低位都反彈咗唔少嘅。咁呢個都係建基於大家會認為，唉，即係大家餓好耐啦，香港嘅朋友飛唔到去唔到邊啦，啊，不如近近地去下澳門啦，嚇 staycation 啊，玩幾日咁。咁呢個都會係大家有個主觀願望。咁所以你會見到澳門博彩業嘅收入咧，其實過呢兩句表現都好差，但係啲澳門賭豪賭股咧表現都唔係好曳嘅，即係其實都由低位都有所反彈。咁某程度上簡單講咧，都叫做反映緊呢一個所謂即係有個復甦展望嘅預期㗎啦。 咁希望真係可以博得到翻身啦，因為倒收連跌十一個月啦，咁啊嚟緊嗰個月咧，只要唔跌嘅話咧，就有正增長嘅，係啊，係咁樣啊，咁啊博彩博彩博彩股都可能係咁啦。啊，轉個角度咧，講一隻半身股，同埋咧講一隻新股啦。講只半身股其實都好新啊，講緊咧就係農夫山泉啦嚇。咁 啊， 喂，魚嘅啫嚇。 哇，佢咁快就已經納入咗呢，有將會傳出納入呢、這個三日之後納入呢個恒生綜合指數喎，係咪恒生綜合指數係好等水飲咧？突然間嚇、啊，真係口渴起上嚟啊！ 呢、這個要解釋一下嘅，阿歐頭先都講咗話農夫山泉啦嚇，認購反應好好啦，動之王啦咁啦。簡單講就話，因為佢個市值夠大啊，咁同埋成交金額啊各樣咧，就符合嗰個快速納入嘅機制啦。記住聽清楚，係恒生綜合指數啫，唔係恒生指數。OK， 係 啊。 嗱，不過咁納入恒生大中同埋大型綜合指數咧，其實都有個好處嘅，就係話咧呢個係成為港股通嘅必須要嘅先決條件嚟嘅。咁即係簡單再講咧，就話到正式生效之後啦，咁都好快啦。咁啊，即係話，咁有望係納入呢個港股通㗎喇喎。咁啊，如果真係入到去港股通，咁即係話白水就買得啦。咁、所以點解即係大家會見得到啊一啲香港上市嘅新股，又話 A 加 H 嗰啲新股個炒作風氣會比第二上市，譬如話今日上市嘅百勝中國啊呢啲會強大好多咧？咁幾個原因，一就話可以納入港股通啦，因為第二上市嗰啲唔入得港股通嘅。咁第二即係可以講埋今日嗰隻百勝，就你諗下，即係佢都係傳統舊經濟，咁又唔會入到科技指數嘅。咁又未具備納入恆指嘅條件，咁又咧入唔到去港股通，咁個價咧極其量跟翻美股嘅啫。咁所以咧，即係點解農夫山泉會升咁多？不過我過去咧都有提出個警告，喺即係接受啲海外傳媒啊，或者我自己嘅 YouTube 都有講。講真，如果你話第一日一開升成倍，咁我梗係俾咗佢先啦。咁但係咧，其實由即係即使當日開市嗰價，差唔多接近成$40，咁回到尋日得翻係啦39.幾啦嚇，咁啊最後得翻即係尋日咧最低位得翻$31。咁其實咧嗰、那個股值咧，即係我講笑咁講咧，就由咧外太空咧翻翻去大氣層啦，都係貴嘅，都係貴嘅。不過咧，即係起碼近翻地球多少少， 冇咁離地係嘛？ 係冇咁離地嚇、即係由堅離地變成離地，咁合理翻啲咯。咁當然你話今日會唔會受到呢個消息有略為刺激咧？少少地都會有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睇住嚟玩啊，因為始終佢股值都係高，同埋比招股價都仲係有個好大好大嘅日價。咁但係只百勝中國咧，咁就冇咩特別嘅啦。因為睇翻美股個收市價咧，就成翻7.75嗰啲咁樣咧，就同香港嗰個所謂嘅招股價差唔多睇齊咯。咁所以我諗就喺個水面嗰度徘徊回回咯，即係浮浮遊遊咁樣咯。你又唔好展望佢會升得多啦，只百勝中國就。 咁小注嗰啲朋友都還可以，有啲頭除飛嗰啲咧蝕成100多萬啊，咁所以即係都唔知。 以尋日暗盤價計係，尋日暗盤價係，但係今日應該會好翻啲嘅開市價，但係都唔會見得到話有咩水位㗎啦，因為都係嗰句，始終佢係一隻第二上市嘅股份，嗰、個價咪交翻美國咯，即係佢唔會可以脱離美股個價係自己飛咗上去㗎、所以大家以後要抽新股都要睇下第二上市嗰啲咧，其實你唯一嘅憧憬就係話，當佢美股嘅股價係繼續係維持喺一個穩定水平，而香港嘅定價有折讓。嗰、那個所謂嘅折讓水平就係你短線嘅回報，當然長線就係睇個基本因素。 其實倒翻轉頭有參考嘅，你自己可以有數得計嘅預先嚇，即係自己可以諗定啊，有個心理上嘅預算啦。 冇錯冇錯， 係咁啊！大家喺投資之前啊，做多啲功課啦。 要問專家嚇、 啊，咁啊，可能上網睇下啲免費 YouTube 片都 OK 啊，subscribe 下都 OK。好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我冇持有嘅，唔该晒。 好， 多谢你，唔该晒， 拜拜， 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咧？187238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对好多新手妈妈嚟讲，要照顾 BB 已经唔容易啦。如果要兼顾埋翻工，更加系体力挑战。万一被老板调去翻夜更，更加凑唔到 BB。不过老板就可能违反家庭岗位歧视条例。Carmen 系黄医生嘅诊所助理，当佢产假后复工，黄医生就开始要 Carmen 翻夜更，令佢夜晚照顾唔到 BB。 由于翻夜更，卡文变咗要日间休息，所以凑 B B 或者带 B B 去做定期健康检查嘅责任就需要由外婆负责。后嚟翻夜更嘅次数越嚟越多，卡文就向王医生投诉。王医生解释话，因为其他员工喺佢放产假嘅时候要负担额外嘅工作，所以依家佢哋应该获编派更多日班。于是卡文向评基会提出投诉，指王医生对佢作出家庭岗位歧视，因为频繁嘅夜班工作对佢构成不利。透过评基会嘅调解，王医生同意向卡文提供道歉信，个案得以解决。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叶的一件事。 好啦，直播室呢除咗有个彭仔呢，亦都有朱海婷啦，亦都呢迎来有阿小白返埋嚟。 早晨 Heidi， 早晨彭爷。 係啦，咁要继续呢就有啲说话要话俾阿彭爷爷听。 好耐呢冇告诉彭爷爷呀。 係咪呀？ 係呀。 係咪要告状呀你㗎？ 咁又唔係告状。 好 多人呢见到有一样嘢呢都係嗰啲我哋人呢会好好奇嘅其中一样嘢。嗱、我哋好奇嘅通常都係啲譬如神怪嘢我哋好好奇啦。哦、有啲呢 搵钱嘅嘢好好奇啊，好想知啊， 搵钱就好想啫，未必好奇嘅。咁但系 我吃喝玩乐都好奇噶。 系啦，嗱，外星人嘅嘢咧，大家又好好奇噶喎。 系系系， 即系到底 啲不可思议嘅东西 有定系冇咧？咁样好啦，咁原来咧喺寻日啊，咁有一个嘅记者会喺呢个日本嘅。好啦，咁你知而家日本啊，关于呢个新嘅首相，大家就即系好多好多流言蜚语，又喺度估边个，又 边系啦，嚟紧系边个咧？ 好啦，咁佢哋其中一个咧嘅记者会上面咧，就虽然就唔关首相事，不过而家啲记者提问咧，实在系有太多啦，因为想知道咧日本政府嘅新嘅方向， 点样兜个圈都系想问翻佢哋想问嘅嘢。 那个思想嘅方向，咁同外星人有咩关系咧？原来咧喺南极嗰边咧，就耐唔耐会成日都话侦测到嗰啲叫做不明飞行物体有嘢飞过啦、 啊。南极、 啊，南极系啦，咁啊关日本咩事咧？ 系咯。 日本其中一個地方叫福島嘅，咁係啦，大家都知道啦。福島就之前曾經係啦係啦，咁但係就唔係講嗰個核事故嘅、反而就講原來福島咧，佢有一個咧叫做UFO 妙思人。UFO 妙思人係啲咩嚟嘅咧？喺福島嘅。咁呢個UFO 妙思人咧，其實佢入邊就聲稱自己曾經咧有一啲譬如 CIA 嘅人咧嘅文件咧都收埋咗喺呢一個 UFO 妙思人入邊。好啦，咁亦都咧就係聲稱喺日本嚟講啦，係聲稱最常會有機會見得到 UFO 嘅地方咧。就是位於福島， 他們的接收很高、他們覺得自己 不知道為什麼個接收會他們會認為 特別喜歡在那裡呢， 是啦，會認為特別高啦、這樣不知道是否跟地理位置又有關啦。好啦，昨天是一個呢就關於一個新戰略的叫做防衛方面的記者會那裡啦，有記者突然間舉手問啊，想知道咧嚟緊嗰個方向啊，日本對於 UFO 嗰個策略咧，係會點樣對待咧？咁啊，當其時咧就打咗個突啦，咁啊突然之間有記者問呢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咁佢哋防衛上啊何嘢咧就即係都要答嘅，咁呢啲問題，佢就話到啦，啊我哋基本上咧就係會同美軍咧就一致嘅呢啲做法，咁啊好啦，呢句就好行啦， 諗住耍咗你啦， 係啦，咁啊點解第二句咧佢就答咯，啊不過咧我哋嚟緊咧都會有一啲嘅新嘅指引咧就俾佢哋嘅叫做防衛嘅軍隊嘅咁樣或者自衛隊嘅，咁佢就話到啦，有咩方法咧？佢就話我哋會喺我哋嘅战机上面咧，有个指引，个指引就系当遇到一啲叫做不明飞行物体嘅时候咧，第一时间系影相，系啦，即系好似我哋 selfie， 系啦，又唔系 selfie， 影佢相，系啦，拍低啲片咁样 先， 系啦，因为咧佢哋有个方向就话到，因为而家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多咗好多，即系上任之后多咗好多就声称系以前嘅机密文件咧，就公开咗嘛，咁、有好多咧原来都系关于咧叫做不明飞行物体嘅，系啦，咁所以咧日本方面而家佢哋都话到，如果一见到啲不明飞行物体咧、就先唔好理佢住， 有相为证， 影咗相可以拍片嘅咧就拍。 埋片先咁樣。好啦，咁佢呢個講法咧，啲記者就而家覺得都 buy 嘅，因為始終你唔知嗰啲咩嚟噶嘛， 係 啦，影咗先，好啦， 亦都答咗佢啦，咁佢有得交差啦， 係啦，交差啦，跟住咧，日本有一啲叫做大學嘅教授咧就話啦，啊，其實呢個講法咧。都唔錯喎，嚟緊會唔會係全世界嘅一個新嘅指標呢？就是、總之一見到咧有啲叫做不明飛行物體咧，人又好，即係我哋人見到又好，或者軍隊見到都好咧，咩都唔好搞住，影咗相先，因為咧就算係見到一啲已經唔係飛緊啦。叫做跌咗落地下嘅，唔知系咪跌咗落地下。 唔好执佢住，系啦，唔好执相先， 唔好理佢，又系影咗相先，selfie 咗先， 即系 系啊， 同食物 同食物 系 完全一样。原来见到 UFO 嘅方法同见到美食咧系完全一样噶， 都系相机行先， 冇错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其中六宗来自上海，一宗来自广东，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內地累計85,153宗確診，4,634人死亡。澳洲維多利亞州新增51宗確診，再多7人死亡。《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影片分享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母公司字節跳動，正是同美國政府商討怎樣避免全面出售 TikTok 在美國的業務。報道話，字節跳動和美國的磋商已經持續幾個月，但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設定的出售期限臨近，加上北京採取措施，令到出售難度加大，對話變得更有迫切性。消息人士話，字節跳動正是和華府商討可行的解決辦法，希望保留 TikTok 在美國業務的所有權，同時滿足兩國監管機構的要求。字節跳動可能將 TikTok 的數據營運控制權轉交給美國的科技公司，同時盡可能保留部分資產。美國阻止相信同中國軍方有聯繫的學生同研究人員入境。國務院說，截至今個星期已經撤銷超過1000名中國國民的簽證。根據5月29日的公告，總統特朗普限制某類中國學生和研究員入境，指北京利用他們獲取敏感的美國技術和知識產權。國務院6月起執行這一項規定。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沃爾夫在華盛頓演講的時候，再度指控中國進行不正當的商業行為和從事工業間諜活動，包括企圖竊取新型冠狀病毒研究的成果，並且指中國濫用學生簽證，利用美國學術界。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懷疑被落毒的事件，俄羅斯外交部召見德國駐莫斯科大使，提出強烈抗議，批評德國對俄方進行毫無根據的指責，發出最後通牒式的恐嚇，並且借機嚴重損害俄國的國際形象。44歲的納瓦爾尼正是在德國柏林一間醫院留醫，已經從人工昏迷中甦醒。德國政府日前說，納瓦爾尼被蘇聯時代研製的諾維喬克神經毒劑毒害，要求俄方解釋。克里姆林宮呼籲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不要過早就事件下定論。德國政府發言人其後警告，不排除以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項目作為制裁俄羅斯的選項。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5，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6，人民币6.836，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早上8:39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咧呢一刻咧有我彭仔程振鹏，有阿 Heidi 朱海婷，亦都有小白白元浩喺度嘅。咁我哋咧准备为大家就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先嚟睇下咧今天嘅香港文汇报嘅新闻消息当中咧，佢哋有好重点报道有关于个疫情嘅变化啦，同埋我哋政府嘅一啲新嘅安排啦，咁啊，其中亦都有提到咧，嗰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自今个月1日展开以嚟咧，市民反应踊跃啊，咁啊，截至到去寻晚嘅8:00咧，累计有大约咧1,273,000嘅市民咧，系成功透过电脑预约系统咧，系预约检测嘅。咁而家咧就讲到嗰个事情嘅发展咧，就话特区政府喺考虑各区检测中心嘅运作数据同埋经验之后，决定57检测中心延长服务是3日，延长多3日就去到下个礼拜一，即是14日嘅吓。咁除此之外咧，喺今天嘅香港文汇报当中啦，亦都喺港文入边啦有报道到，就话香港寻日咧新增有6宗嘅新冠肺炎确诊个案，系连续2日录得单位数字。咁而呢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咧，係再立大功喎。咁啊，講咩咧？就話尋日咧就係驗出咗咧有1名冇病徵嘅隱形患者，而患者咧係家住屯門山景村景麗樓嘅1名62歲男子。若果咧唔係呢個普及檢測計劃，或者咧佢會一直咧潛藏喺社區播疫都未定㗎，咁講。咁而計劃咧，至今總共係揾到有成19宗新增嘅確診個案，以及咧就係6宗嘅叫做復陽個案嘅。另外咧就大圍交通城群組就再多2人染疫，係呢個大廈地下管理處職員嘅屋企人嚟嘅，令到呢一個群組累計確診嘅人數咧係增加去到咧13人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嚟自今天香港文匯報嘅港文報導啦。 好啦，跟住《星岛日报》方面嘅专题新闻啦，就讲到啦，80岁以上嘅疫者咧，死亡率系超过28%，入冬之后咧就更危吓。面对新冠病毒咧越老越危啊，医院管理局就公布最新疫情嘅死亡率咧就系为1.8%，其中啦80岁或者以上嘅患者死亡率咧更加系超过28%。截至琴日咧，总共有99名嘅病人系染疫亡噶。为咗应对未来嘅疫情发展，医管局咧昨天就陆续为入院的病人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并且正积极就是采购全自动高通量的病毒检测仪器，装设就是会去到7大的联网，目标就是在冬季的流感季节来临之前将病毒的检测量增加1倍。医院管理局的质量及安全总监钟健礼就讲到了，如果长者感染了之后医治就很困难了，故要减少长者的死亡率，最重要的就是防控。现时公院入院的人数每日是少于2000，每日就是会为大约800至900名的入院病人作这个病毒的检测。为了扩大病毒的检测，医管局由昨日起就在运作的情况许可之下，为所有入院病人检测的。继续讲翻啦，医管局咧亦都正系同安老院舍协会咧系探讨啊，加强院友作病毒检测，但系运作上咧涉及同多间嘅涉及咗多个嘅问题啦，包括咧就系配合院友佢哋嘅住院啊、出院嘅时间、运送长者做检测嘅程序等等嘅因素咧，所以细节咧就系仍待讨论噶。咁都好啦，其实如果真系可以同院舍嘅长者做定检测，减少佢哋感染嘅机会率先咯。 系啊，亦都等大家安心啊，尤其是啲屋企人啊。 好，唔该晒 Heidi， 跟住咧就再睇下嚟自明报方面嘅报道啊，讲到咧就系啊，即将迎来啲乜嘢咧，就系、是、通车啊，呢、這、一个港铁嘅高铁方面嘅通车咧，就系两周年啦吓，香港段嗰个通车两周年啦， 迎来两周年，但系其实停咗好耐噶咯， 系停咗好耐，但系咁佢由前年开始，九月三号开始到而家都系， 即 系听 落哇，两周年好好兴高采烈噶嘛，应该，但系其实中间系停咗好长时间， 其 实 佢 冇喐过， 停咗七个月啊，都系零客啊吓，即系冇没有客量啊吓。咁啊讲到咧就系自今年一月三十号开始咧就暂停营运啦，重开无期，咁啊令到高铁营运出现咧就严重嘅亏损啦。运输及房屋局首次证实啊，由于高铁至今停驶七个月，咁啊初步估计由政府全资拥有嘅九铁公司需要按照住咧就系高铁嘅乘客量上下限机制承担部分嘅风险，即系意味住政府有需要咧就系包底啊，补贴咧就系港铁营运呢个高铁嘅亏蚀啊吓。咁啊，政府咧就斥资达到844.2亿元嘅高铁香港段啦。咁啊喺前年9月23号咧就通车噶，咁啊去到而家咧就接近两年啦。咁但系通车之后，实际嘅乘客量一直咧都系低于政府最初预期每一日啊，平均有8.01万人次噶，只系介乎于咧就系每一日有3.12万至到咧就系6.21万人次。咁啊，疫情底下七个月更加咧就系没有载客添啊吓。运房局继续咧就话到有关高铁啊服务经营权补充协议入边，并没有咧就系因传染病疫情而需要暂停服务嘅条款，咁啊亦都没有因应住疫情咧就调整乘客量上下限机制嘅条款。咁但系如果九铁以及咧就港铁双方同意嘅话，可以因应住实际嘅情况咧就修订有关嘅条款嘅。嗱，港铁回复嘅时间就话到啦，会留意咧就系疫情对高铁整体乘客量嘅影响，咁啊等待疫情过咗之后咧就会详细审视有关嘅情况。咁另外啦，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咧就表示啊，九铁同埋港铁啊就有如业主同埋租客嘅关系。目前港铁每一年咧就花费大概10亿元咧就营运高铁啦，即系平均每一个月嘅成本咧都要8000多万嘅。佢认为啊，九铁咧就作为业主，咁啊有需要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就帮忙咧就呢个租客咧就减轻租金，咁啊建议咧就少收一半嘅租金，即系每一个月咧就少收4000多万啊吓。咁啊若果用呢一个推算嘅话，假设高铁停驶一年，九铁啊承担嘅金额大概咧就系5亿元。咁另外一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就表示啦，咁高铁营运成本高，而且效益低，而效益低啊吓，咁啊要求政府咧就交代高铁啊停运之后填氹嘅金额到底有几多咁样。以上嚟自明报方面嘅报道噶。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系转睇苹果日报。苹果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系讲另一宗嘅新闻事件啦。咁就话到咧警方就指控新巴970号嘅车长咧涉嫌系危险驾驶，以及系藏有攻击性武器，令到咧业界震怒噶。咁而新巴咧，寻日就证实啦，据巴士行车记录系统啊，俗称黑盒，佢嘅数据咧，巴士事发嘅时候系以时速咧10至35公里行驶，即系咧车速系低于法定50公里限制。巴士業界聯合工會就表示啦，係不滿警方咧濫捕車長，形容警方嘅行為咧就橫蠻無理，令到咧前線車長咧係極度恐慌。咁工會要求警方以及政府咧喺聽日晏晝4点之前回應佢哋嘅訴求，包括咧就住濫捕向業界以及係當事人致歉、調查事件，同埋咧係同業界是对话等等，否则呢或者会发起这个案章工作以及是罢工等等的。那究竟这个行动会怎么做呢？就说呢将会由会员决定采取什么行动。那现时啊，他们的会员呢大约是有100人，相信呢同业都会响应，因为业界普遍啊对于警方滥告是感到憤怒嘅。咁呢個提到嗰個現時會員大約100人咧，講緊嘅咧就係呢一個巴士業界聯合工會嚇。好啦，另外其他嘅巴士嘅工會點睇咧？嗱，新巴職工會以及係城巴職工會就發表聯合聲明，就指警方咧以危險駕駛拘捕係十分牽強，有唔少車長咧會自備士巴拿咧係調校道後鏡等等。咁而警方就 指控咧藏有攻擊性武器，實屬咧強詞奪理。兩間巴士公司嘅職工會咧表示係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不排除召開會員大會表決進行工業行動，並且樂見有業界工會計劃發動工業行動。至於警方方面咧，就未有回覆會否回應業界訴求，只係話咧正係積極調查呢一宗案件。被捕司機現正保釋，十月上旬咧就需要向警方報到。對於巴士業界或者會發起工業行動啊，運輸署就指咧會同巴士營辦商係保持聯絡，並且留意交通以及係巴士服務情況作適當嘅跟進。咁呢個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嘅。 好啦，跟住《經濟日報》方面嘅講文咧，就講到講五十年後每 1.2 人咧就預料要供養一長幼嘅。本港的人口持续老化，政府统计处就估计50年后本港将会有258名的长者，占全港人口的 38.4%。 人口老化加上出生率是持续下跌，港人的供养负担将会继续加重，预料50年之后就需要每 1.2 个人是供养一名的小童或者是长者。有学者认为人口老化持续，当局必须要考虑改善医疗系统和增设退休保障，亦都应该从房屋政策等着手，鼓励年轻人就是结婚生育。政府统计处咧，琴日就公布了最新的人口推算，本港的人口咧将会由去年的751万咧增加到去2041年中的811万的高峰，平均每年的增长咧就系0.4%。其后咧人口将会回落到去咧2069年中的735万，平均每年咧就减少0.3%噶。咁统计处又推算啦，65岁以上的长者人口咧将会由去年的132万倍增到去啊2039年的252万，占人口的比率咧亦都由18.4%增加到去33.3%嘅。咁即系话港人咧负担啊负责去供养呢一个嘅负担亦都会加重啦。去年咧平均每千人咧就需要供养441名啊65岁或者以上又或者系15岁以下嘅小童嘅，但系去到2069年咧，将会增加到去853人啊！计下条数，即系由本身啊系每2.3人养一个咧，就要变成头先讲嘅1.2人咧就养一个噶啦。好啦，另外呢个可能关我哋事啊，港人平均嘅预期寿命啊，喺50年后咧，将会咧系增加6年嘅，即系话到时出生系到时出生，即系唔关我哋事啦。到时出生嘅男性咧，平均可以活到88.4岁，而女性啊更加能够活到哇93.9岁啊，超越咗日本啊、韩国同埋欧美等嘅国家吓。话、女士们要更加要睇点 keep 啦。 啊，正话应该系应该。口快快講錯啫！頭先有聽到係258名長者，應該係唔係萬啊？ 258萬係啊， 二百五十八萬嚇，咁啊係啦，講翻呢度先，因為都嚇一跳啊嚇，如果唔係啊好，唔該曬 Heidi。 係50年之後，我都應該喺第二個崗位 啊。靠你哋兩個家庭啲後代， 佢哋 供養我哋啦嚇， 要辛苦曬啦， 乖仔乖女啊。 好，唔該曬 Heidi。咁啊，再睇下嚟自咧《星島日報》嘅報導啊嚇。嗱，講到咧就係美國奧斯卡金像獎主辦單位啊，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咁啊，星期二公布咗咧就提升多元化嘅新制度， 咩事？ 系啲咩咧？嗱，角逐最佳电影奖项嘅作品啊，咁啊，佢哋咧就采用嘅演员同埋剧组嘅成员，需要有一定比例嘅少数族裔，以及咧就弱势社群等等啊。由2024年开始咧就实施，咁啊，主办单位推出咧就4条啊提名资格嘅规例，咁啊，最佳电影角逐者呢个项目咧最少要符合其中2条啊吓。好啦。咁啲規例係點樣呢？第一條嘅規則啦，即係幕前演員部分需要符合咧，就影片最少有一個主角或者一個重要嘅配角，咁啊由少數族裔人選咧。去到擔正噶， 咁即係連主角同配角都要有一個， 主角係即係得一個， 一個或者一個重要嘅配角，係啦，最少要有一個咧就係少數族裔嘅人選去到擔正啊嚇，最少嘅30%嘅次要角色咧，需要由代表性不足嘅群體入邊嘅兩類人演出，咁啊或者影片探討代表性不足嘅群體有關嘅主題啦，咁啊代表性不足嘅群體包括啲乜嘢咧？ 係咯， 例如婦女啦、有色人種、跨性別族。 族群和就是殘障人士的。 哇，婦女都算了。 是啊。 其實很多女性電影的了已經。 好，跟住佢再第二條的嘛，第二條規則是怎樣的呢？第二條規則是、 男人變成少數族裔。 遲些可能調回轉。第二條規則就是針對幕後人員啦。幕後最少要有兩名的領導層人員或者部門主管、招聘至代表性不足的群體、以及最少一名就是少數族裔。其他技術人員最少六名是要來自少數族裔、或者最少 30% 是來自代表性不足的群體的。最後兩條規則就是提供少數族裔工作人員實習和培訓的機會、即是給多些機會他們啦、另外也都說到了角逐2022年和2023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作品就不受这个新规则去到规范的。他们都发声明说到，相信这个叫做包容性这么大的准则将会激发电影工业持久以及就重大的变革的。其实除了美国之外，德国柏林影展主办单位也都在上个星期宣布未来表扬演员个人表现所颁发的叫做银熊奖最佳演员奖项将会不再就区分男演员同埋女演员， 我听过呢个吓， 以消除咧就性别阶级嘅一个即系规范咁样嘅，系啦。 即系呢啲嘅新闻啊，或者呢啲嘅有条件咁样去推动一啲嘅运动啊，或者系啲奖项嘅个分布咧，都突然间咧会令人谂起就系、究竟自由同规范咧两者好似咧蛋同鸡，即系。 边样先咧？系啦，边样后咧？ 同埋头先讲个代表性不足个定义究竟系乜嘢咧？ 系啦，即系当我嗰、我个企图其实系想多元化啦，希望更自由啦，系、嘛？更加无拘无束啦咁。但系咧，在此之前，我要先咧规范咗你。你一定要嗰個分布係咁樣咁樣，咁究竟 得你都有規範嘅， 係啦，真係好亂啊嘛，真係唔知點。 哇，同埋我想講就係話咧，好多時你知大場口咧有幾多個臨記啊，或者臨時演員咧，你真係未必係 mark 得咁準嘅。第二可能你要計足個比例嘅時候咧，啲場務啊，咁即係唔該你點人頭啊，寫人名啊，或者入個 record 都要好清楚。 究竟嗰個創作嘅自由係點嘅咧？ 點咧？ 點樣去理解好咧？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0年前他们首张唱片 Hybrid Theory 成为这个乐坛的奇迹。20年后的今天找到这只唱片当中的沧海遗珠 Linkin Park, Shikudin。这首歌二十年前就是收录在他们的 debut album Hybrid Theory 里面的，但因为某些原因拿回出来了，估不到20年后的今天可以重见天日，同埋很怀念已故的主音 Chester Bennington 把声音。新入榜占第十位 Linkin Park Shikudi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嗨，电同小白 ，Hello。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系啊 ，Good morning 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嗱，而家咧开始下，大家咧迎接咧，听日咧就有一个疫情嘅措施方面一啲嘅稍稍放缓啦，吓、 啊，好啊， 几系开心嘅、 啊， 大家系咪？咁但系咧又未完全嘅喎，吓、啊，咁啊，相應嘅一啲會再譬如係嗰啲主題樂園啊，嗰啲又未開啦，係咪？咁會唔會再進一步咧？遲啲會開咧？遲 早的事嚟嘅啫，相信都系吓。好啦，咁但系咧，有一啲嘅景点咧，又真系啦，准备咧，听日啦，又会系开放翻吓。 边 啲咧？啊，有冇留意嗰、那个观景台啊？嗯， 望青马大桥嗰、那个， 成一百层楼观景台咧，原来咧听日都会重新开放啊。嗱、 嗯， 咁、啊、当然。這個、呢一个向来呢都会是收费的。咁、啊、所以点解我华媒都讲得呢咁谨慎呢，始终佢是收费，佢又唔系话攞啲钱出嚟派俾啲大家，系咪咁所以呢，嗯，你估到系佢就系佢啦。 好。 喂，佢呢都真系除咗开放之外呢，都要呢刺激一下啲入场啊。 系有咩优惠啊？ 咁就话呢三岁至十一岁嘅小朋友咧，免费 哦， 嗯， 系啦， 我哋两个小朋友受惠、 啊，受惠 嗱、啊，咁不过咧系去到十月三十一号啫， 啊 ，OK， 系啦，万圣节啦，系咪啊？ 系啊， 去到十月三十一号，食到个黄金周嘅， 系啦。咁另外咧就话咧，嗱，小朋友就唔会话自己去噶嘛，系咪？ 系， 咁所以都有大人陪噶。咁大人陪嗰啲咧，又会有咧系折头、哦，不过最紧要嗰样咧就佢、是、做多咗好多咧啲消毒嘢，其中。有一啲咧系好高端嘅，你企喺个部机前面去帮你全身消毒，哇，几特别啊！ 好犀利！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好，我华媒姐今日 #系景点防疫要有好方法啦，高端促销，措施消毒。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咧，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带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狮隧入口咧就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一带车多。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啦，龙尾就去到落山道嘅。咁就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都挤塞噶，龙尾去到落山道。咁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都系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新山隧道啊，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慢车，龙尾太古城。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另外咧，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啦，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嘅，龙尾就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北港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繁忙，但系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青龙头段咧一段就车多。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去深水埗。就是黄竹坑道郭亮雄桥底方向深水湾薄扶林到玛丽医院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号至9月13号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来出粮，雇主要承诺在补贴期不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啦，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Kelvin， 咁啊，睇翻市况啦，啊，隔晚美股啊好翻少少，咁啊，今日有冇机会带动港股咧升翻好啲嘅位置啊？嗯。 OK， 咁如果你睇翻美股，咁其實跌咗好多日啦，咁港股其實都大致上跟隨啦，咁主要就見到個科技股嗰邊都比較弱嘅，咁但係尋晚就見到個即係基本上美股同埋見到科技股都有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啦，咁所以你話港股嚟講，咁其實我哋覺得今日都應該就會跟翻嘅，因為你話港股其實都可能係都跌咗，即係近日個累積跌幅都唔細啦。咁所以就基本上你話有個反彈，咁我哋覺得會嘅。咁亦譬如你話今朝你睇翻即係 pre-opening 嗰個成交，咁你見到啲譬如啲科網股，即係譬如你話見到小米啊、騰訊啊，咁呢啲基本上都見到有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咁所以我哋覺得今日個大市都應該係會向翻上嘅。咁但係係咪真係好翻曬？定話係只係一日貨仔，咁呢個就都係要睇翻個美股嘅趨勢。咁如果你話睇翻總體嚟講個估值，咁成個大市我哋都係覺得平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完全即係暫時嚟講，你話市場資金係完全冇風險，咁我哋又覺得未必係。咁所以我哋覺得係今日可能係會反彈咗先，咁跟住就再睇睇。 嗯，咁啊，今日咧，散股问你都听众朋友邓先生啊，问只小米啦。咁啊，小米咧，琴日跌到落去十日嘅低位啦。咁啊，之前都未有货嘅。咁啊，见小米升咗上去，咁啊，依家有啲回调，系咪低级嘅时机咧？咁啊，问下 Kelvin 啦，唔该。 系，咁如果你睇翻小米嚟讲，咁自从佢升出咗业绩同埋话纳入呢个恒指之后，咁其实亦都系升咗唔少嘅，咁个升幅都系比较急啦。咁所以你都见到个回嘅时候，咁跟随住个美股亦都。個即係科技股跌勢，咁亦都係跌得急嘅，即係其實同美股個趨勢其實一樣嘅。咁你話小米咁，其實落到嚟呢啲價，咁我哋就覺得你話，如果你話長線，咁我哋就覺得都未至於話係太貴。咁但係你話即係如果近期個波動性係咪真係有，或者你話今日升咗，咁跟住聽日又跌翻，咁呢個可能性我哋唔能夠排除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話真係要即係買嘅話，我就覺得可能可以回翻到。20-21蚊邊嗰啲先買，我覺得係會好少少。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長揸嘅，就算我而家譬如我由26-27蚊咁跌翻落嚟23蚊，咁我覺得抵買嘅。咁即係你話短炒咁可能係 OK。咁但係你話長揸，我哋就覺得可能係等多一陣先。 嗯，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同埋参考下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Kelvin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啊，冇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Heidi 记唔记得我哋星期四咧九点后系边一个嘅专属时段啊？ 系咪阿 O 啊？ 系啊， 系啊，我记得星期四系阿 O 之日嚟嘅。 多谢多谢多 多谢俾面，希望唔好即刻转咗呢半个钟头台，跟住搭半先开翻二台啊 吓。头先就投资啦，而家啊创业 O to O 咯，交俾你啦。 仲有冇得创业咧？听下玉美啊点样做佢珠宝生意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电话旁边咧，已经有玉美喺度啦。早晨，玉美。 早晨。 早晨啊！喂，睇到你最新嗰啲 IG story 咧，哇，好多只闪灵灵嘅戒指、哦，咁啊，知道你咧做呢、這个珠宝生意同埋首饰生意啦。咁啊，上次咧睇到嗰一只咧就五卡嘅钻石咁样，哇！咁啊，好多女士们咧睇完之后咧都想啊。身边的男朋友或者老公，喂，是不是时候整翻只翻嚟先啊？今年冇去旅行、啊，是时候补一补数啦，咁样咁啊？啊，点解一开始咧谂住做珠宝嘅生意啦？ 点解会谂住做呢个珠宝生意？首先咧，其实我妈咪咧以前做卖珠宝嘅， 我咧其實由細細個開始咧，我媽咪就成日都帶我，即係佢唔係帶我去睇，其實佢自己好中意睇。咁我以前都對珠寶咧就未有呢個興趣，因為可能仲細啦。跟住之後咧就呢兩年咧我就超級中意，跟住就成日買珠寶。咁我就知道咧，咁其實媽咪已經係咧提供咗一啲，由細到大已經係灌輸咗一啲話俾我知呢個石好唔好啊？呢個切割好唔好啊？點樣睇啊？咁樣咯。咁然後我就決定咧，將自己喜歡嘅嘢咧，就成為一個生意。咁既然我自己都成日買啦，不如我自己開啦。咁 可以自己買到啲平石啊，先係利己先，跟住下一步先利他啊，可以幫到人咁樣係咪？ 冇錯啦，因為有時喺出面睇到話，哇！呢個邊知道值呢個錢價咁樣，咁跟住就覺得啊，其實自己做咧仲好，同埋可以即係坦白講，我網上做網上生意，我唔使交鋪租啦。咁自不然咧嘅。即係嘅價錢一定可以降低咯，咁同埋我自己都中意挑選靚嘅石啦，咁所以我自己做出嚟嘅嘢都一定係自己喜歡嘅嘢先至賣出去咁樣咯，咁所以就決定做呢個生意啦。 決定咗做呢一門生意咧，鑽石啊或者呢一類金飾咧，其實都有一個一定嘅認證喺度嘅，咁啊亦都有曬證書，咁所以咧反而做網上生意咧，網上商店咧。啊，仲好做，因为咁你证书呢啲冇花冇假，甚至乎你可以揾啲专业嘅嗰啲验石人去验一验，你就知道一验就知龙与凤啦咁样。咁系咪相对反而简单啲咧？咁大家即系已经系信粒石或者信个证书啦，咁都唔使单单净系靠个铺头要储啊十年廿年嘅一个经营嘅历史，跟住先有一个信心品牌效应出嚟。咁系咪相对容易啲啊？余美，你觉得？ 我都觉得系嘅。因为你是真金就真金啦，就算我卖咗俾你，其实你用机一 check 就知系唔系，或者你攞去任何嘅金行度 check 都知系唔系，我冇得呃你咯。咁加上有证书就更加冇得呃啦。咁同埋我自己觉得咧，金系保值咯，即系我自己觉得因为而家金价又升咗啦， 系啊， 咁同埋系啊，咁我觉得，譬如我有一只戒指咧，系我公公留落嚟嘅，即系留咗俾我妈，我妈最近俾咗我，咁其实咧佢个戒指已经五十几年啦，但系佢依然系好靓咯，咁我觉得哇咁保值嘅嘢咧，其实买嗰个又开心啦，即系同埋系啦，咁收藏又得，同埋咧其实你过好多年之后咧，你拆咗佢出嚟再含个设计过咧都得咯，咁所以我觉得摆到明，即系讲到明就系话。賣真金真鑽咧，就我呃你嘅話，咁我走唔甩噶嘛，人都知我邊個，係啦，咁要追我啊，咁係追我數啊，或者係追我， 冇嘅，冇啊，冇甩咯，好少嘅，同埋攞得好多 artist 朋友攞得自己的名字出嚟做生意，其實梗係想除咗一帆風順就係要貨真價實啦，咁呢個都係肯定噶啦，咁樣咁啊玉美頭先都講啦，啊即係自己都中意呢啲飾金啊，或者啊中意呢啲鑽石啊咁樣啊，好似我哋啲男人啊睇到啲波鞋啊咁樣。哇，即系好中意哦！哇，如果有一日自己开波鞋铺就好啦，你日日都系可以沉溺喺自己中意嗰度嗰啲嘢，几咁开心咧？有啲嘢真系望到望到都 happy， 望到都觉得高兴啊！吓咁啊，唔知余美系咪都系一个咁开心嘅境界嗰度啦？咁啊，头先话有第二条问题嘅，第二条问题就系问翻啊，究竟疫情方面有冇令到你呢、這个网店嘅销售额咧与日俱升咧？有冇帮助咧？定还是唔系？反而疫情真系争少少，可能要守住业先，咁啊等待咧疫情过去之后咧，期待生意咧就会有另一个层面嘅递升噶啦，咁样咧， 我觉得疫情期间咧，因为好多人出即系唔会太过出去行街啦，咁所以就咧个生意反而好咗嘅，再加上好多人 home office 咧，咁佢就会喺网上买嘢啦。咁咧就會更加多咗生意咯。其實喺疫情期間，咁但係咧，其實我自己咧，即係有人買咗我嘅珠寶咧，其實我係會親自出去交俾佢嘅。 係，咁但係使唔使揾個猛男喺旁邊傍住先？因為珠寶呢啲交收咧，你面交嗰一下，喂，因為嗰隻戒指或者嗰條手鏈係有價值喺當中噶嘛。咁當然我哋梗係覺得香港嘅安全系數其實已經喺好多唔同嘅地方或者國家入邊已經好高啊。咁但係難免都會有陣時有呢啲麻煩嘢出現啦。咁係咪即係喺個交收嘅過程入邊都要小心，同埋真係要揾啲？ 啲專業人士，即係專業嘅保安哥哥喺旁邊叫做射住咁先 OK 啦嚇。嗯。 咁我又冇咁擔心嘅，即係我自己啊，可能冇。我自己一個係個人係好似唔係好怕呢啲嘢咁樣，即係覺得冇事嘅。咁同埋我通常都係咧，有人車我去，跟住我即刻落車，跟住 drop off 俾佢，跟住我就上車咁樣。同埋通常所有客咧，其實我都同佢喺嗰個 message 嗰度傾咗好多偈。咁我知道，我即係了解，都變咗 friend 咁樣，咁我就信得過佢咯。咁所以我就。完全唔擔心嗰啲嘢咯，係 咁都要小心啊嚇！咁但係啊，關於呢一門嘅生意啊，有啲乜嘢你係學識咗嘅咧？如薇可以透過大氣電波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一下咧。 我覺得學識咗嘅咧，其實呢個生意咧，我都係有詢問一啲可能已經開咗五十幾年嘅珠寶店嘅老闆，咁我同佢傾過偈，咁其實佢都教咗我好多點樣去睇一啲珠寶裏面嘅切割啊，或者嗰樣嘢啊，點樣去認知更加多嘅。咁我覺得咧，有時候你做一門生意咧，譬如我冇讀一個珠寶嘅珠寶鑑定科咁樣啦，但係其實作為一個購物者咧，我企喺一個購物者嘅心態咧，其實有啲好基本嘅嘢識得做咧，就即係識得知道嗰樣嘢產品就得咯。咁我覺得我自己係有一定嘅理解啦，同埋咧，我覺得做生意咧最緊要，其實我自己唔係單一個人做嘅，我有個 partner 係女仔嚟嘅。我覺得做生意咧最緊要係揾一個你自己都信得過嘅人啦，但係知道佢嘅品格係點啦。但係最緊要係咧，無論幾 friend 啊，或者你同你嘅親戚朋友做生意，或者你屋企人抌本俾你咧，其實你都一定要白字黑字寫到明你嘅合作模式咩咧？我攞咗你嘅錢，因為唔好覺得係熟咧，就冇所謂啦咁樣。咁因為到最後咧，一定可能會有拗撬。咁變咗咧，其實如果你真係好珍重呢份感情咧，就更加要即係俾大家一個保障，去講清楚，叫保護大家咁樣咯。咁我覺得咧，其實做生意咧，我自己唔係一個生意人，但係我都會勇於做生意，主要係因為我真係好，我係只會做一啲我中意做嘅嘢，即係我喜歡嗰樣嘢去做。首先第一不是说想着做到几大，而是我有时觉得呢，你自己喜欢那件事呢，你会愿意24小时去想这件事，无时无刻。咁我会觉得你会唔攰嘅，尤其是我见到闪灵灵嘅钻石，我觉得哇瞓唔着嘅咁样，好开心嘅。你自不然系非常之有动力。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最重要咯。即系我觉得你做你自己有动力嘅嘢，喜欢嘅嘢呢，你会日以继夜咁样去努力。话不停提咁样做，咁我觉得首先做一样你自己有兴趣嘅嘢啦，第二就系点样将呢个喜欢嘅嘢咧散播出去咯。咁我觉得咧，自然有好多人会吸引，被你吸引而去令到想买你嘅嘢，想睇你嘅嘢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我觉得八九十后而家好多好叻嘅人咧就出嚟做创业噶啦。其实我都唔算系一个好早出嚟创业嘅人，但系咧我觉得系抱住呢个心态咧，平常心反而咧系会被你吸引去卖你嘅嘢。咁我觉得可以尝试做你喜欢做嘅嘢咯，向住你嘅梦想进发，唔好谂太多会唔会失败噶，会唔会点啊咁样咯。我觉得有信心就事成噶啦，一定。 系，再加上你嗰啲闪灵灵嗰啲 bling bling 嗰啲五卡钻石咧，咁啊一定会吸引到客户噶啦。咁啊问埋呢个问题啊，其实依家网络上边咧嘅宣传咧，好多嘅叫做 e-commerce 咧都好难做到好得心应手啊，因为你又开网店，佢又开跟住边个又开，咁但系喂，其实个饼仔或者买嘢嘅人其实都系嗰班人嚟嘅啫嘛，除非你有机会开拓到喂海外市场或者內地市場咁樣，咁啊嚟緊預尾有冇諗住啊？即係循序漸進，一步一步啊，站穩咗陣腳啦，跟住可能下一個嘅消費點或者下一個駐重兵嘅咧，可能我亂噏下馬來西亞咁，可能都諗下咁樣，會唔會有啲咁嘅可能性或者咁嘅機遇喺當中呢？ 其實我自己咧一開波嘅時候已經係諗住做 international 嘅， 梗係啦，你本身都係一個國際人嚟啊嘛，你又識其他唔同語文咧，咁咪有啲優勢嘅，真係係咪？ 係咁咁其實咧，我自己都會入日本珠寶嘅，咁所以其實咧，日本 market 咧我都 OK 嘅。咁但係其實我冇諗過特定邊一個國家，因為我自己咧其實坦白講呢個生意咧，我係親自做所有嘢嘅，譬如影相啊、各樣嘢啊、建立網站都係我自己做嘅。咁我就做一個網站咧，就係全球性睇到咯。其實我主要係 我哋賣嗰啲都係歐美款啦，咁所以咧，一來我想將呢個文化帶入嚟呢個香港啦，第二就係、是、我同時都會即係始終我做緊歐美嘢，其實 international 都啱嘅，咁所以我就即係譬如宣傳嗰方面咧，我自己會抌唔同嘅錢咧喺網上邊去做宣傳嘅，咁我覺得譬如我抌喺一個IG 啊或者 Facebook 咁樣咧，咁我自己就覺得呢啲都唔係話規限香港嘅地方，全球都喺度嘅，咁我都會不斷做宣傳啊各樣嘢咁咯。咁我自己其實都會同唔同嘅公司，譬如我其實亦都有其他專提供美國珠寶鑽石嘅公司咧，其實佢有同我話想合作嘅。咁譬如有呢一啲嘅 connection 嘅時候，自然會可以即係散發出去。咁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咩呢，我唔係話賣特別款啦，即係我覺得我賣嘅款都可能希望多啲人鍾意或者好多人受落嘅。咁但係我賣嘅講到明我賣嘅寫刻係高品質嘅。咁我覺得自不然好多唔同地方嘅人都會睇囉，係都會買囉。 嗯，咁嘩，聽到余美頭先嗰個創業嘅版圖係幾咁宏大啦，我都喺旁邊翹埋隻手靜靜地聽，我已經聽到呢好多唔同嘅，唔係品牌喎，係地方同埋國家出咗嚟呀。咁喂，期待即係余美呢嘅呢一門啊珠寶嘅生意呢越做越大呀，擴展到世界各地，等即係世界各地嘅人呢都認識到呢余美嘅珠寶品牌呢，咁就非常之好啦。咁喂，到時即係再做嗰啲跨國 CEO 老闆嘅時候再接受我访问好吗？ 冇问题， 唔该晒。今个早上多谢晒余美接受我访问，多谢你， 多谢你啊， 拜拜。 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讲完啲珠宝嘢啦，系时候睇下天气先啊！ 好啊，跟进下先吓，今日嘅天气预测啦，间中有骤雨嘅，初时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短暂时间有阳光吓，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咧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啦，都系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嘅。现时咧雷暴警告咧生效嘅时间去到10:30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咧就系91%噶。 嗯，准备追踪31啦。 晨光追踪31。 好啦，嚟到今天咧呢个时候咧，等彭仔咧都追踪一下罗启新先。早晨 ，Kiss 啊！ 早晨啊，彭仔。 星期四晚嘅港台电视31有咩好节目介绍？ 嗱，呢个节目咧，咁啊间唔时咧就会唞鼠。咁啊，今年咧就唞鼠翻嚟咧，真系好唔同啊！吓、啊。你话咧，即系几年一次嘅立法会选举咧，唞鼠翻嚟咧，都话诶有个新嘅局面咁、哦。但系今年咧， 唞完之后 啊，就冇咩好新唔新啦。 又系呢班嘢， 就系喂，系咪呢班咧都仲要睇睇啊？ 哦，因为有个民意调查未出 啊。系啊，即系咁，但系咧，究竟系咁样嘅一个立法会咧，咁啊会有啲咩事发生咧？而呢一集咧就系、是、新嘅议事论事咧，又会点样去到报道咧？咁大家咧今晚8:00就去睇下啦。 哦，即系议事论事翻嚟啦。 系啊， 8:00，咁啊8:30啦。 系啦，咁啊8:30咧，日常8:30咧，今日你问下你知唔知个丑字点写啊？ 我梗系识写啦。 啊，子丑人卯个丑。 哦，咦？哦，又真系好似突然间执笔忘字啊！ 系啊， 真系啊， 系啊，即系嗱，譬如个酒字咧加3点水咧，就变咗一个饮酒酒啦。 系 加息字就变咗醋啦，系咪先？ 哦，那个部首就系个丑啦，系咪？ 系啊，咁啊古时咧就由醋咧，咁一路咁啊由酒，古时嘅时候咧啲醋咧就由酒咧发酵咧，有一日变成噶嘛，系啦。啊，咁香港有唔少嗰啲酱油厂咧，啊都会做呢个酒同埋醋嘅、哦，啊就只系得一间啊而家。 啊，我得翻一间啊。 系啊，咁佢咧就喺香港咧有超过70年啊。 喺边处嚟噶？ 酱油嘅经验啊。 知唔知喺边度嚟噶？唔知喺边度嚟嘅。 系。 想知啊，梗系 睇今晚嘅电视啦。 一讲就讲咗太子噶啦。 系 系啊， 阿珍啊。 唔知啊， 哎好咧，咁啊留意今晚嘅日常八点半， 系啦，咁咧就另外咧港人港换咧。你话讲玩亦得啦吓，咁啊近年咧嗰啲形体表演喺香港舞台咧越嚟越普遍啊，唔知系咪咧由嗰阵时阿达明咧佢扮速龙开始咧，大家就好中意睇呢啲咁嘅形体表演啊，系啊，咁啊嗱，咁我哋今日咧就会讲咗咧即系一个叫绿叶剧团嘅黄俊达啦，同埋其他嘅会嗰啲 表演人 咧啊点样讲啊，睇下呢个啊。要透過形體嘅創作表演啊，同埋呢個訓練過程係點噶啦？不過唔知咧呢輪咧，又冇得表演啦，又冇得出街咧，會唔會咧啲形體肥咗啊？ 半體 係啊，可能肥咗咧，有另外一種表演嘅方法咧，又好睇啲咧。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個九點半啦。咁啊，悠遊在四方馬拉松遊世界咧。就去到一个地方叫津巴布韦啊！ 哇， 系啦， 津巴布韦当地人会唔会特别喺跑马拉松或者喺运动上面好叻嘅咧吓？ 啊，你即系你非洲人咧有翻咁上下嘅，咁但系咧就你即系听翻嗰啲咩马拉松比赛啊，好少听到呢个津巴布韦选手嘅，但系呢一个咧长跑侠咧今次去一个比较特别啲嘅地方度跑啊。 哦 就是在这个维多利亚瀑布啊，那里跑马拉松。 在瀑布度跑马拉松， 应该瀑布附近嘅啫。 系咯，瀑布都系场极有限啦。 系啊，冰龙咁样咧，咁啊，究竟喺呢一个地方跑又点样咧？啊，佢仲会咧深入呢个非洲大草原咧，遇到一啲咧就系犀牛保育嘅咩犀牛迷啊，系啦。系啦，咁喺犀牛保护区嗰度见到啲犀牛迷跑手喎，我唔知佢哋点样跑啊，系咪即系 靠只犀牛追佢？系啦， 不过唔好制啊，因为犀牛你唔好见佢咧，哇，系成2000磅啊，跑上好快噶， 可能都好恐怖有力噶嘛， 系啊， 咁啊留意住， 跟住就去到咧晚上11点啊。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啊！ 系 哇，今次咧，真系好诗意，诗到咧我都唔系好知咧究竟会讲啲乜嘢。系啦，叫小燕双飞二雁词啊，雁系 好似有下联咁样。 系啦， 大象大大， 呢个雁系点解啊？ 啊，一只雁个雁嘛？ 唔系啊，雁就个雁啊。 啊，系啊。我以为飞鸟嗰种雁添。 系啊，我就谂咩叫雁词哦，原来咧系讲。一个人啊，去姓晏噶， 咁啊留意住啦吓，今晚港台电视31嘅节目，多谢刘启新，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研发的鼻喷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已经获当局资助2000万元研发，希望能够在11月开始临床实验，并且会在本港招募100名身体健康、年龄不太大的志愿者参与。疫苗研发需要做3期的临床实验，今年开展首期临床实验之后，估计最快要等1年才能够使用。袁国勇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又说，英国药厂和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出现不良反应并非罕见，特区政府已经向多间药厂落订金，等候各疫苗完成第三阶段临床实验，有报告之后，才决定购买哪一款疫苗。医管局寻日起在可行情况之下，为所有入住公立医院的病人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钟建礼说，新措施其中一个目的是避免有一些较年轻而又没有病征的病人将病毒带入医院感染到长者。钟建礼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说，现时医院每日检测大约800至900个样本，预计新措施实施之后检测量会倍增。 而由於各間醫院的人手、檢測位置都不同，要交由前線人員評估，決定是否進行檢測，因此不能夠做到百分百檢測。他又說，採樣方式會以深喉唾液為主，一般一日之內會有結果。至於六歲以下兒童，由於主要入住兒科病房，較少接觸長者，因此不一定會做檢測。今日是一年一度的敬師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社交平台向老師致敬。她說，八個月的新型肺炎疫情對教學帶來很大衝擊，在面授課堂停頓多時之下，老師要想方設法以不同模式協助學生在家學習，做到停課不停學，要克服不同的挑戰。各老師以學生學習為重，專業精神令人敬佩。他和特區政府會繼續盡力給予老師最有力的支援。對於早前有校長建議政府善用優質教育基金支援電子教學平台，他已經要求教育局積極跟進。林鄭月娥又說，教育局亦都會在立法年度開始之後，盡早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有關理順公營小學校長和副校長薪酬，以及改善公營小學中層管理人手的建議。內地過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是境外輸入病例，其中6宗來自上海，1宗來自廣東，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內地累計85,153宗確診，4,634人死亡。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間中有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雷暴，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同幾陣雷暴。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93%，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早上10: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555点，系升93点，总成交金额88亿3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3点，系升1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百胜中国系报398蚊，美团点评242.6，升10.6。阿里巴巴266.8，升3.8；腾讯控股513.5，升9蚊；小米集团22.75，升7毫；农夫山泉系报35蚊，升1.8；友邦保险81.25，系升2毫；高鑫零售系报9.5，系升2.9；中国铁塔1.52，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21，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6，人民幣6.838，英磅對美元1.299，歐元對美元1.181，澳元對美元0.727，新西蘭元對美元0.668。日經平均指數報23,171點，升139點，港金現價報17,99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66美元，卖出1,95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较早前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仍然系挤塞噶。龙尾咧排翻去风力楼噶，咁啊，但系而家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龙翔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咧仍然系有车龙啦，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科学园对出较早前嘅坏车就拖走咗。咁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 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翻马鞍山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仍然系挤塞。咁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嘅。咁因为吐露港公路啦，靠慢线上翻大老山公路，就系受较早前污水处理厂嘅意外影响。咁而家仍然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咯，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散晒，咁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一段慢车。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龙尾喺白沙湾码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彩大厦一段行车缓慢。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一段都是車多，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和國瑞路去昌榮路一段是擠塞，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龍尾進景園。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黃竹坑道郭亮雄橋底深水灣和薄扶林道瑪麗醫院來回。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Jackie。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的付出，希望你们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九点四十分，早晨 ，Heidi， 早晨，小白， 早晨， 早晨 ，Heidi， 早晨啊，哦，今日咧享乐时代，我话冲咗出嚟啦，啊，可以介绍咧一啲得意嘅嘢啦，嗱，彭爷爷唔喺度啦，不过佢系听紧嘅，唔知佢有冇兴趣咧，就试一试呢啲咁特别嘅食物啊，吓， 食物应该有， 食物有嘅。不過唔知佢可唔可以行埋山咧？ 佢一定話唔得。 係啦，佢一定話唔得。 其實 佢 得啦， 佢都會游下水，會舉下鐵嘅。咁但係行山咧，我就少啲聽 佢 講。 佢都冇反應 㗎。係啊，係啊。但係講到食啲得意嘢咧，其實佢都有興趣試嘅。咁但係今次咧介紹呢一個嘅特別嘅食物咧，如果各位聽眾都想試咧，就需要有兩個方法。 嗯。 第一個方法就先行山，咁位於邊度呢？就係、是、位於喺烏蛟騰再入 的荔枝窩，係啦，咁啊如果由烏蛟騰嗰度行咧，其實都要正常步速，我估都應該係要兩個幾鐘。 嗱，呢個有難度啦，因為你頭先講烏蛟騰咧，我都挑戰過好多次啦，其實都好好行，但係當你去到嗰度嘅時候，話俾你知再要行多兩個鐘咧，我上次就係咁樣放棄咗咯，係 嘛？ 因為你兩個鐘後你又要行翻原路都兩個鐘先走，即係要四個鐘回。 如果你烏蛟騰去荔枝窩，我上次嗰條路咧就係烏蛟騰入去啦，跟住咧就去到呢一個嘅荔枝窩，就經過所羅盤，然後咧就再出翻出去鹿頸咁樣嘅，咁成條路咧就兜咗一個圈，咁二十幾公里嘅，咁所以唔係話個個咧可以負擔到嗰個嘅長距離嘅。咁如果你話由呢個嘅烏蛟騰入去荔枝窩，再沿翻路出嚟嘅話咧，其實都會吃力，因為有機會咧，你都差唔多要成四個幾五個鐘。 你講回程 喎，來回咯，來回就四個幾五個鐘， 難唔到小白嘅呢個。 唔係，咁我都要幫聽眾諗噶嘛，係咪先？即係我自己行都唔代表我。 佢諗緊我哋跟唔跟到佢。 我冇諗住跟啊，反而想聽下你想介紹啲乜嘢。 所以咧，有第二個嘅方法咧，可以去到呢一個嘅荔枝窩，而又簡單嘅。 係咪搭船啦？ 搭船係啦，咁喺呢一個中大對面嗰個叫做。嗰个码头咧，突然间噏到嘴边，平时都有讲嘅。 科学园附近嘅， 系啦，科学园附近嗰度系一阵，突然间白石讲，唔系，一阵谂翻起再同听众讲啦。 系白石啦，系咪啊？ 系咪好似系？ 但系好似个名系有个马字噶。 啊，马尿水啊， 系啊，有个马字，但我唔系好 make sure 系咪马尿水码头？ 马尿水系啦，因为有阵时咧，我跑步翻屋企其实 都 成日经过马尿水。系啦，经过马尿水码头 嘅。 咁马尿水码头就每一日咧都会有船咧。是去荔枝窩的，係啦，咁大家就上網自己 check 翻啦。 決定用呢條路去先， 係嘛？ 跟住行翻翻嚟。 呢條路 搭完船都要行㗎，係咪應該？ 搭完船好近嘅啫，搭完船我諗五分鐘啊，十分鐘，其實已經係去到荔枝窩。我想介紹嗰個位置。 好好啊。 咁嗱個船期大家要 check 啦，同埋嗰個船程咧係坐幾耐咧？嗱我講真先，我冇坐過嘅，但係我喺網上面見過有啲人話其實要坐個幾鐘，我唔知係咪真啦。咁大家自己試一試啦。 好 啦。咁今日咧就好辛苦咁介紹咗一個荔枝窩嘅地方，睇下諗下辦法點去啦。咁去之餘咧，咁啊仲有一個咧嘅叫做食物咧，喺荔枝窩入邊， 去到先食到嘅， 我係誤打誤撞咧先至見到，因為咧我嗰陣時我就沿住頭先我所講嗰條嘅行山路線咧，就由烏蛟騰入到荔枝窩啦。入到荔枝窩嘅時候咧，咁我就我哋要補給啊，因為我哋本身都知道荔枝窩咧係有士多嘅，咁就諗住去補給啦。咁啊，如果唔係就孭好多水嘛。咁去到買水嘅時候咧，就不斷咧就喺度揾啊，其實呢度附近啲都有幾多建築物咧係幾靚嘅，例如有啲廟啊。有啲學校啊，同埋咧佢成個荔枝窩佢嗰條村咧，好似一間間咁樣，即係佢都幾分明嘅。咁你變咗一路行嘅時候，你可以欣賞埋人哋嗰條嘅村莊咧，我覺得係一件幾賞心樂事。 啲人仲喺度住緊，即係active 有居民噶嘛，係咪？ 佢唔係嗰啲唔係年輕人住緊啊，可能係公公婆婆同埋啲孫住緊啊。呢一種咁樣嘅形式，去到咧就營運緊呢條村， 即係前鋪後居啊，佢啲手作仔啊。 咁同埋咧，我見到都有啲叫做基金咧，喺荔枝窩嗰度咧就做一啲叫做保育嘅工作嘅。咁所以咧就係因為有呢啲嘅保育嘅工作，令到條村咧其實都keep 得都尚算可以。係啦，咁我哋呢啲譬如街外人、外來人去到呢條村嘅時候咧，都有一種咧係想去探索下呢一條村。有啲咩得意嘢？雖然行緊山趕緊時間，但都想停低去到望一望呢條村，因為佢又有少少嘅景點啊，空心樹咁樣，一棵好大嘅樹，但佢有好大嘅窟窿嘅，中間係窿窿嘅，咁你可以去望下呢啲嘅景點啦。好啦，咁我嘅隊友咧就去到一路睇嘅時候，喺空心樹附近咧，咁就突然間喂嗰度寫住有條有啲嘢買喎咁樣。可以除了買水之外，原來仲有補給。 隊友是不是女仔嚟噶？ 唔係啊， 你呢啲嘢吸引我，原來是女隊友添。 唔係啊，我哋嗰日就有男有女嘅，得一個女仔嘅啫。咁但係佢就冇唔係好對呢啲有興趣嘅。好啦，咁我哋個隊友去到一睇嘅時候咧，見到一間佢唔係士多，又唔似係士多，但係佢似一間 mini store。即係佢唔係話打正旗號咧，就係我賣一啲譬如賣水，佢都有嘅，但係佢唔係望落去似士多，佢似一間小型嘅 都有啲嘅小 民房鋪頭仔咁樣嘅啫。咁樣望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幾多特別嘅嘢咧喺個門面嗰度嘅喎。咁我一望啲相嘅時候，喂，佢啲嘢都幾望落去啲名幾古靈精怪喎， 好 fancy 啊！係啦， 個叫做百果皮茶。 咁樣啦。 佢百香果， 佢首先咧一喺個門口嗰度咧，佢已經有好多講翻，佢全部賣嘅嘢咧都係佢哋自己親手做嘅，係啦，同埋喺附近咧係攞材料嘅。咁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咧係幾特別啦嚇。咁啊，例如我一去到嘅時候，嗰個嘅叫做門口啦，咁佢有一啲叫做蝶豆花，又再加埋呢、這個百香果皮茶， 正啊呢、這個。 咁你又可以咧就係、是自己沖一下茶啦。有啲香茅茶啊，茶品嘅嘢咧，其實佢都有嘅。仲有啲咧就係、是、小食嘅嘢，例如咧就係、是青椒皮乾，係、啦。咁啊呢啲咧都係幾特別嘅。街上面咧幾難揾得到嘅食物嘅， 同埋睇你咧，俾我哋睇啲相咧，佢個陳設攞一個可能個竹籮咁樣擺咧、其實由於可能係你介紹咧，好似有陣時我哋日本嘅小店感覺， 因為我介紹， 係因為係你介紹， 有啲和風味咁樣係嘛， 都幾得意嚇， 包裝都幾有感覺，係啦，幾靚。 咁我有問翻呢一間鋪頭仔嘅東主啦。咁佢個老闆咧就姓黎，好似係姓黎嘅，咁啊人稱嘅表哥咁樣嘅。咁佢咧就話到佢係外來人入去呢一個嘅地方荔枝窩呢度住嘅。咁佢住咗都係唔係話十幾二十年，唔係嗰啲嚟，佢住咗好似都係五六七年咁樣。咁佢就覺得咧，即係想過翻啲簡單啲嘅生活，所以就特登搬咗入去。咁但係佢咧喺入邊咧，佢經營嘅呢一間嘅叫做小鋪頭咧，其中一個最特別，真係令到我咧，佢嗰啲譬如頭先講嗰啲咩百花茶嗰啲咧，我個望落哇都哇聲。但系就冇買到， 因為你孭住咁多嘢咧，你知道你回程你仲孭幾樽嘢？ 同埋我唔想咧，就個袋我哋行山好細嘅啫，個袋咁拎唔到咁多嘛，冇理由拎住個背心袋咁樣噶嘛，所以就放棄咗啦。咁但係一樣嘢咧，就可以即刻去享受啦，就係、是、大熱天時嗰日我哋行嘅時候都係酷熱天氣警告。好幾天嘅景屋嘅景屋底下咧，我哋就喺嗰間鋪頭就買雪條食。 哦， 好啦，佢雪條咧就真係好特別啊，因為見到佢嗰個嘅 好靚啊 廣告牌咧，佢已經寫到佢哋自己嘅鋪頭有啲邊一類型嘅雪條嗱，例如我講啲名俾大家聽先，有花花雪條啦，即係頭先講嘅蝶豆花。 阿彭姐頂唔順我哋碟字啊， 係啦，花花雪條啦，仲有啲譬如熱情果雪條啦，有一個咧就係木。瓜燉奶雪條啦，係啦，幾特別啦。有一個咧就係火龍果皮青檸檬雪條，嗱、又有一個咧就係、是、冬瓜薏米雪條，嚇、因為個咖喱葉雪條，其實佢好多唔同層次。 原先一路講嗰啲都 OK， 去到咖喱葉有啲 hold 住先。 頭先啊，小白，我哋覺得啲雪條好好味啦。但你睇真咧，其實佢係雪條當中咧，譬如佢個花咧，個木瓜燉奶雪條咧，佢係真係有啲乾花喺入邊， 係啦， 係好靚。冇錯啦，我哋話有啲外國品牌咧，嗰啲叫 popsicle 咧，係有埋啲鮮果喺入邊嗰種嘅層次。 我就係想講啊，佢個雪條咧，其實我當其時咧，因為我哋隊友一行五人啦，咁每人就試咗一種嘅味道嘅。咁我嗰陣時試嗰個嘅味道咧，係邊一隻咧？就係呢一個熱情果雪條啊，係啦。咁我自己本身中意熱情果啦。咁佢嗰個熱情果雪條咧，就係我有一張相咧，就 send 咗俾我哋晨光第一線入邊嘅團隊先睇嘅。咁就係好似一支白色嘅雪條咁樣啦。咁白色嘅雪條入邊咧，就仲有一啲花蝶豆花。咁、嗰、那個另外係啦，另外咧就係嗰個雪條入邊咧，係一咬落去咧，除咗會食到個熱情果嘅嗰啲果子啊， 一粒粒嗰啲聲 嗰種嘅味道，令到佢帶出咗咧就係呢一個熱情果嗰種嘅香氣之外咧，因為成條雪條咧好似望落係奶白色，因為我自己對奶冇乜特別喜好，但係佢係用咗椰奶， 哦， 所以佢一食落去嘅時候，大熱天時咧就好香嘅椰香。然後就再 熱情果嗰種清新， 加埋熱情果嗰種嘅清新咧，同埋嗰個花，你一路食呢條雪條嘅時候，一路可以咬埋嗰對花個感覺咧，我覺得嗰個享受喺大熱天時嚟講更加加分啦。 嗱，個價值對我嚟講咧，如果你喺大熱天時行完山咧，呢條雪條咧50蚊我都會俾。 哇，係嘛？ 五十蚊 咁你可以 咁靚， 咁你可以食兩條喎。 哦，廿幾蚊一條。係 啊，佢25蚊一條。咁我哋嗰陣時其實一行五人啦，咁我哋每人都嗌咗一種唔同嘅味道嘅。咁我亦都問翻我自己啲行山嘅隊友咧，咁佢哋話原來即係除咗我之外咧。佢哋另外嗰幾款嘅味道，包括咩冬瓜薏米嗰啲咧，佢哋都話好好食喎，即係唔錯喎。咁第一就係出邊買唔到啦，第二就係其中一個譬如冬瓜薏米嘅，佢哋覺得喺啲荒山野嶺地方。 咁你仲可以試到呢個冬瓜薏米又去下濕啊，感覺又舒服咗喎、啊。咁都係一個咧幾好嘅嘗試。 唔係啲人做口味啊，你覺得天然啊， 係感覺好 organic 啊。 你諗下佢啲碟豆花，佢都係話其實喺附近嗰度採摘、啊。 呢樣 啊 真係幫唔到你啦，你唔肯自己行入去搭船去咧，好難買出嚟俾你嘅、嗯，幫唔到你噶啦、 啊， 你要自己去食噶啦。 係啊，咁大家可以有機會嘅時候咧、不妨試一試喺呢一個嘅荔枝窩啊呢條咁僻遠嘅村莊嗰度揾下呢一間嘅小鋪頭仔，咁啊品嚐一下咧呢啲非常之地方嘅特別美食啊嚇，咁啊佢話到噶喺唔同嘅時節嗰度咧，根據翻時令 嘅生 活去到咧就冇錯啦，去到咧就係調配翻咧就係當期時嘅一啲叫做時令雪條。 你啱啱呢幾款口味係邊一個月去噶？ 啱啱上個星期 最新嘅。OK， 睇下有咩季節限定啊嚇，咁啊嚟緊可以跟阿小白去下呢啲唔同嘅地方啦。咁荔枝窩咧風景都靚嘅，好似仙境咁樣。 洛神花雪條都特別啦，係咪紅當當咁樣？ 绷紧的脑部何时有烦恼场？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高片抽象。雪国去那雪兽心奇响，斜谷里发觉有马怪演奏一场，暗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顽石心不知。想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得世就结上当下，等我失去旧模样，怪鸟说带我看太阳风，蚂蚁说要放肆，迟请与我失下，我约你你却说要回家，明明还能游历几多惊讶，陪我迷上风 時間可能去下行山啦，咁樣啊，有啊林家謙嘅作品啊，《特倫斯夢遊仙境》。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電台打嚟嘅電話，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會聽噶。 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有阿石太喺电话侧边啊，早晨石太， 早晨，咁多主持人， 你好啊吓，咁啊又系有小白 Heidi 啦，同埋阿 O 喺度啊吓， 你好 Heidi， 阿 O， 系， 系老公生日、啊，石太， 系啊， 系嘛，今日系正日定系点样噶？ 今日系正日， 今日正日，哎啊，你系点样嗌老公啊？ 石生， 石先生， 冇啊，都系咁嘅啫。 石， 喂咁样，喂咁 样，系咯，石生咯，今日系咪啱啊？吓，咁啊，有啲咩方法同阿老公庆祝下今日？ 佢其实今日咧系50岁生日，所以俾个 surprise 佢。 哇，入伍喎！ 咁我咧就而家咧，其实咧。其实俾意外惊喜佢嘅，所以今日特登请假。点知咧？佢话叫我请你食早餐，所以我而家同佢请紧去食早餐。 哦，佢而家已经知道个 surprise 噶啦，佢同你一齐噶啦。 佢原本唔知道，谂住喺屋企咧，跟住静鸡鸡咧攞个收音机入去俾佢。跟住咧，我而家唯有叫佢开住佢自己嘅电话收音机听住咯。 Hello 石生，喂，俾阿石生讲两句先啦，石太， 攞你部电话俾石生讲下计先。 系啦， 佢话唔好啊， 怕丑系嘛？ 石生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啊！哎呀，好开心啊！个老婆咧又喺你侧边啦，然后而家你又听住收音机啦，又听到老婆同你讲生日快乐 ，sweet 吧？ 咁而家叹紧个咩早餐啊？你亲手煮啊，定系出咗街食佢中意嘅早餐啊？ 吓？ 哦，系出咗街去食佢早餐， 系啦，整翻个 A 餐先，你又食个 B 餐先，咁样系咪啊？ 系 嘛， 系对老公有啲咩特别嘅祝福，想生日嘅时候咧，即系特别啊，叮嘱两句或者系祝福下佢咁样咧。 我祝佢身体健康啦，同埋我好开心佢咧，而家将咧运动咧变成佢日常嘅运动咁样咯。咁希望佢继续努力啦，所以我送咗一只运动表俾佢，希望佢 keep 住做运动。 系运动表仲有一个功能嘅，就系、是、随时定位啊，咁啊会揾到个老公咯，anytime 都。 石头话系啊， 系啊，唔会走失啊嘛，我都识送噶呢啲礼物， 老公心谂弊家伙， 系啊，咁系唔系嘅？ 原本都唔知佢听紧心机啊，我咁讲佢嘅心背脊寒一寒而家， 咁啊，喂，唔好熄咗个功能啊，我熄咗个功能仲麻烦啊，我劝你长开啊， 长开咯， 系啊， 阿石生可以绑喺只猫仔度咯， 系啊，喂，反而咧问下石太先，石先生做啲咩运动？强身健体， 其实是没有的，不过是因为觉得他年纪开始大，咁开始个肚腩仔了，所以咪叫他多啲跑下步咁样咯。咁佢都都好听话啦，即系而家都变咗好似日常习惯，都会自己落去跑咯。因为之前都要成日催佢落去做下运动啦，咁佢都系借家姿咁。咁但系而家佢可以自己落去跑，唔使我陪咯，咁我都好开心咯。 石太你好成功嘅，因为由佢系好似被逼叫被叫去运动，到佢自己变成习惯，已经系成功啦。 不 过 阿石生其实都唔忍心咧减咗个肚腩噶，佢系怕你唔中意啊，瞓上去嘅时候冇感觉啊。拮住佢头 咁啊！祝你哋成家都开开心心啦！祝石先生五十大寿，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同埋咧，我想咧补充啊，我两个女咧去开学啊，咁咧我想话希望祝个细女咧，因为咧佢虽然入唔到自己心仪嘅学大学啦，但系佢而家咧搵到一份咧，佢系中意学嘅。医护学啦，咁我希望佢喺呢三年咧继续俾心机学好医护咯，咁就又可以为市民服务咯。 系学好医护啊，咁啊为市民服务。今个早上拣首一首作品系陈奕迅嘅咩歌啊？ 天下无双。 好，咁我哋一齐听听啦，送俾你全屋企人啦。 多谢石太， 多谢你哋， 拜 拜。 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是答你从无心，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我俩。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尊，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 陈奕迅嘅《天下无双》。 系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嚟到星期四啦，明天早上星期五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再见啦，拜拜。